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是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高福慧、陳景祥。 9月22号星期三，来到公众假期的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里面仍然有高福慧和陈景祥在为大家主持。陈景祥你好。 是，你好啊。 咁咧，阿陈景祥，我哋今日第一个钟头咧，想同大家讲下咧关于疫苗接种计划嘅最新情况啊。咁、其实咧，陈景祥啊，而家我哋香港咧已经有超过440万人咧系接种咗至少一针嘅新冠疫苗啦。咁就占我哋合资格嘅人口60.5%，同我哋咧早阶段定下嘅70%目标咧，有啲专家就形容啦，只系剩翻最后一公里啫。 系、即系而家呢度想追啦，即系我哋起码达到70%啦，即系最初政府。希望的目標是這樣。那當然後來專家說就說越多越好，一方面通關或者保障大家的安全，但似乎去到60%多之後就進入了一個瓶頸了。 嗯，很多時候我們說最後一公里是往往是最難行的， 最辛苦 的，沒錯。所以呢其實這點呢從我們近日那個疫苗接種的預約數字和每日的接種數字都從一個高峰有所回落是可以見到。我們現在平均每日那個接種劑次大概是18,000多，接种第一剂剂次的人数大概是5,400多左右，就比起高峰期我们讲的每日是打大概30,000剂、可能是第一针的疫苗，看到个数字真的回落了不少的。有一些专家分析，一方面要打的人其实都已经打得7,788，所以那个预约的数字有所下降是很正常的。第二个原因我们就要看现在那個疫苗接種的數字方面，一些按年齡分布的分析。其實現在疫苗接種比率最高的組別是40至49歲這個群組，有超過80%人打了針的。即使是一些比較後的時間才開始合資格打針的12至19歲這個組別，接種率都去到66%，都相當不錯的。所以按照這個年齡分布去分析，如果我們要進一步去推高我們的接種率，其實长者就是最关键的组别了。有几个数字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现在60至69岁人士的接种率是58%，低过我们整体即是65%这个数字。70至79岁就更加骤降到去39%，而80岁以上的长者是接种了疫苗其实是只有13%而已。看到那些数字是跌得很紧要的，陈景祥。 是啊，而且长者其实我们看很多数字，很多地方都是其实反而是受到感染或者出事的比率反而会偏高的。但是偏偏调返转头打针愿意接种疫苗的比率就是低的。所以好像你刚才讲那么多数字里面，譬如80岁以上只是得10%多，即是 13.7%， 即是现在看着。就其实真的是偏低的。即系唔好话，即系距离我哋而家平均60%多啊！即系一般嚟讲，譬如话同其他嘅组别啦，譬如学生啊，或者啱啱开始，譬如12至19岁，你头先讲嘅都有60%多啦吓。咁但系可能呢啲组别咧都有个原 原因嘅。我諗即係因為你好多譬如話，而家最高嘅咧就話講緊40至49啦。咁依多數都係職場工作緊人口啦。譬如好多而家係僱主啊，或者啲行業都要逼你要打㗎嚇。咁、可能長者嗰部分咧就會係其中一個咧，即係要處理咧。因為咧第一咧就係頭先講啦，佢哋可能其實都幾高危下㗎。咁、但係反而咧就接種率低。咁同埋咧就係個數字真係偏低嘅。咁可能佢就又唔需要考慮職場嘅原因啦嚇，又唔使翻工咁。會唔會要俾啲咩誘因，或者甚至有啲係咪多啲嘅解説？譬如長者可能好擔心自己啦，因為長者另一個特點可能就係本身有啲病啊，或者食開藥啊，咁佢自己就可能好擔心嘅。咁會唔會從個教育入手啦，或者從一啲其他嘅誘因，希望佢鼓勵佢可以接種啦？會唔會從呢啲地方入手就有啲幫助咧？咁樣 嗱，要分析長者唔打疫苗嘅原因咧，我哋都可以參考一下一啲民調嘅。嗱，根據香港浸會大學咧一個叫做助減香港市民疫苗猶豫研究計劃去即係嘅數字啦，咁佢哋自七月起咧，其實用電話調查嘅方式咧訪問咗3000多个香港市民，咁入邊咧有大概450个啦，70岁以上嘅長者，咁啊。他哋話咧自己唔願意接種疫苗嘅原因咧，同頭先陳景祥你講嘅咧都非常吻合噶。嗱、有30%咧覺得自己身體差啦，或者有長期病患啦，就唔適合打疫苗。有一啲咧就話咧自己年紀大啦，就唔適合接種疫苗。咁呢個講法可能未必係非常科學啦，即係可能佢有個感覺，覺得自己年紀大啦，就唔適合打疫苗。咁亦都有一啲咧係擔心疫苗嘅安全性啦、副作用同埋後遺症。不過我覺得呢度咧有一個嘅觀察咧，值得大家參考噶。呢、這個調查嘅人士咧，亦都同時去提出咧，原來長者子女嘅反對啊，或者佢哋嘅猶豫咧，其實往往咧都係令到呢啲長者卻步嘅原因。咁而第二個觀察值得大家留意咧，就係因為呢個調查咧，其實有一個追蹤嘅元素喺度嘅。呢啲研究人員就發現咧，呢啲70岁以上嘅人士一旦對疫苗開始採取咗一種態度咧，佢哋嗰個印象或者個決定咧係唔容易改變嘅。 所以你諗即係政府要針對呢啲現象咧，即係都要做啲功夫啦。我見到我哋都睇到啲報道講咧，就譬如咪有啲即係外展組咁啦嚇，都會同一啲即係長者嘅家人傾啊嚇，咁啊，我諗做啲功夫啦，譬如亦都係有個科學嘅解説嘅，咁希望能夠令到起碼家人啊都變咗一個促進者啦嚇，起碼即係叫長者願意接受呢個接種啊咁，咁呢啲都係即係而家做緊嘅工作啦，咁但係似乎從個數字嚟睇咧，仲係偏低啦，咁即係起碼仲有改進空間啊，我哋而家成日講啊。 冇錯啊，咁所以咧點樣樣去提高接種率啊，或者點睇我哋而家嗰個疫苗接種計劃嘅進度咧？嗱，歡迎大家家庭嘅聽眾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講下你自己接種咗未咧，或者你嘅家人啊有冇即係反對你去接種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偈。咁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亦都請嚟咗負責呢個疫苗接種計劃嘅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同我哋傾下。聶德權局長你好。 诶、hey, ，你好啊，警 长。系啊，你好啊，局长。 系啊，局长啊，我咧想首先咧同你倾下关于咧你哋就住呢一个疫苗接种计划咧去即系最新啊去做紧嘅一啲措施。嗱，咁今日咧好多媒体都跟进啦，呢一个即日筹咧就扩展至所有合资格嘅人士。咁啊我哋其实想了解一下咧，你会唔会有啲数字去讲到啊近日平均每日咧系有几多市民去透过呢个途径去接种疫苗嘅咧？其实呢个即日筹啊系咪受欢迎噶？ 哦，或者咁樣啦，Tracy， 頭先咧，你哋都有分析到咧，而家我哋按年齡組群咧嗰個打針嘅情況，就即係簡單嚟講咧，就12至19岁學生嗰度咧，打咗第一針嘅咧有66%，工作人口咧就20岁至59岁咧打咗第一針咧就佔咗75%噶啦，已經有75%已經打咗，咁啊，60岁以上嘅咧就系44%，70岁以上咧就系28%，即系未到30%。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睇到咧，就再加埋咧，喺嗰个近期嚟讲咧，事实上我哋到咗一个樽颈位啦。因为好多打针嘅咧，想打针嘅佢哋都已经打咗啦咁样。咁所以咧，我哋嗰个疫苗接种中心咧，就系一个最方便亦都最有效率嘅地方。咁以往咧，因为我哋要控制住嗰个人数啦，同埋疫苗供应啊，各方面啲处理啦，咁所以就要预约啦。咁到而家呢个地步咧，其实都睇到嘅，就系我哋系有能力咧，系可以处理到嗰个嘅量嘅。咁所以变咗以一个尽量方便市民去接种嘅角度睇咧。就推出呢個即日籌，咁你見到我哋都循序漸進啦，開頭嘅時候先係長者 跟住咧就學生啊，跟住咧有啲特別嘅職業組群咁。咁到到而家個階段咧，我哋基本上睇到咧就開放曬啊，即係總之合資格嘅人士想打針啊，即日去到21間嘅疫苗接種中心嗰度咧去攞籌，即日打針咧，啲中心係一定可以處理得到嘅。咁所以由今日開始咧就採取咗呢一個措施，嗰、那個出發點咧都係便利市民嘅嚇。咁、就過去一段時間我哋都見到咧。就開頭嘅時候，大致上嚟講，平均每日咧都有2000針到啦，2000人到啦。咁、咧就跟住慢慢咧，而家大致上嚟講都係1000啊咁上下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咧係有空間咧可以去處理得到嘅。咁今日第一日開始啦，咁我都攞咗啲數啦，截至到今日下晝4:30咧，就總共有930人利用咗呢個即日籌咧嚟去接種呢個疫苗嘅。咁今日係第一日啦，咁我哋希望能夠可以咧，就多啲市民知道咧，就唔需要即係一定要預約嘅嚇。當然預約最好啦，佢係肯定時間就方便自己。但係如果佢自己想即日去咧，咁亦都係有呢一個嘅便利咁樣。咁呢個係一個措施係方便市民嘅啫。啊！但係淨係單單靠呢個措施就唔足夠啦。當然 係。阿聂德權啊，你譬如話推動咧依個咧，即係譬如即日籌咧，有冇一個指標啊？譬如話希望，譬如每日平均大概希望達到幾多，或者對譬如話達到70%嗰度幾短嘅時間之內，或者幾耐嘅時間希望可以做到咧？咁有冇一啲指標啦？譬如我睇睇翻咧，你話初步一啲數字啦，咁啊，譬如有1000個到啦，即係900幾個啦，譬如今日、又唔算好高嘅啫。 係啊，係啊，唔係因為嗱咁樣嘅。即日籌嘅目的咧，其實都係一個方便市民接種嘅。其實咧喺接種疫苗嗰度咧，嗰、那個經驗睇到噶啦。任何一小步可以方便到市民咧，你都係可以令到多啲人打針嘅。咁就算係咧譬如老人家嚟講，咁佢就算識上網預約都好咧。佢你明點解都係唔方便咧？就因為我預約咗之後，萬一嗰日身體唔舒服。我又變咗就打唔到針啦咁樣。 即日籌就比較能夠處理到啲身體狀況。 佢知道今日自己狀態 OK 喎，咁我咪即刻去打 咯。 係嘛？咁所以我哋又冇一個指標，反而咧就係咧最主要睇就係個中心個處理嘅能力嘅。咁到到而家呢個階段咧，疫苗接種去到一個階段咧，係我哋個中心本身係有能力可以去處理得到啲即日籌。咁所以變咗咧，基本上我哋就可以全開放。合資格接種的人士咧都可以即時不需要預約去到中心嗰度去接種疫苗啦。咁其實你睇翻年齡組群咧，我哋嗰個處理都要有啲針對性嘅。工作人口嗰度咧打咗第一針已經有即係75%啦。咁其實咧最重要嘅都係要喺啲企業嗰度咧就繼續推動，就係咧為咗保障員工，保障即係。接受呢、這個或者佢哋嘅夥伴，同埋咧就係、個生意不受影響，營業不受影響咧，就啲僱員本身咧就打針，如果唔係咧就定期檢測，就好似政府啊、醫管局啊、老師啊或者係安老院社嘅員工咁，採取呢個嘅方法咧，既係保障到佢哋，另外個疫苗接種率咧，而家其實全部都超過咗90%噶啦。咁另一個需要關注嘅當然就係長者啦，因為老人家係最高危嘅，而家我哋就即係好好啦，我哋風平浪靜啦嚇，但係你唔知暴風幾時嚟嘅，咁就有爆發嘅話咧，特別如果你話喺院舍嗰度啊，或者喺一個長者群組裏邊爆發咧，嗰、那個重症同死亡率係好高嘅，咁所以一定咧就要即係加強呢一方面，就提高個接種率。咁頭先你都有啲分析啦，你都話咧就係、個長者本身咧，就如果佢哋有一種嘅諗法嚇，擔心或者覺得自己咧就係有慢性病，我就身體又唔係咁好，適唔適合打針咧？咁就好難可以叫得佢哋喐嘅。咁所以咧除咗你話係電視宣傳，除咗係即係我哋多啲去講解之外咧，就一定係要埋身噶啦，就一定係要去到佢哋嗰度，你去鼓勵佢哋接種。咁所以你見到我哋而家採取個策略咧，都係喺地區裏邊咧就起動。就喺地區裏面咧，就透過啲即係一站式嘅講座，就一對一嘅健康諮詢，跟住就即場打針呢、這個方法咧，嚟去接觸啲長者嘅。咁過去嗰段時間裏面咧，就我先後都喺深水埗啦、油尖旺、馬鞍山、東區、將軍澳啲地方都試過噶啦。嚟緊我哋咧，就每一區都會咁樣做噶啦。咁我哋好多谢啲义务医护人员啦，因为佢哋係好俾心机咧嚟去讲解。 咁、嗯、就我哋發覺咧就咁樣係會有效嘅。 嗯、 因为长者成日都觉得咧，就系话咧，我系即系有长期病患，咁我适唔适合打针咧？咁样嗱，一样嘢都好重要嘅，就是、因为咧，专家委员会咧，佢哋嗰建议系好清晰嘅。第一， 嗯、 如果你唔系患有急症、啊、如果你唔系患有急症嘅话咧，所有长者都应该打针、 嗯。 第二，如果系曾经打过流感疫苗嘅话咧，基本上都系安全打新冠疫苗噶啦。 嗯， 咁呢样嘢本身咧，我相信就希望可以咧就清晰一啲啦。因为早期嘅时候咧，事实上有啲资讯啊，或者系各样嘢咧，令到啲长者好似啊好担心、好惊咁样。咁但系实情就唔系啊，全世界你睇下，所有地方疫苗接种率高嘅地方，或者系咩咧，长者个群组接种嘅比率都有八成九成。 嗯，局长啊，你咧讲到即系关于一啲即系落区方面嘅行动啦，我哋见到咧，其实有一啲社区团体都好有心啊，即系配合你哋啲疫苗接种咧，可能有啲礼物啊，譬如有啲米包啊，或者有啲超市礼券啊，去送翻俾啲长者。咁见到咧，其实都好受欢迎噶。咁有一啲安老业界嘅人士咧，就话既然见到一啲即系所谓鼓励措施一啲 incentive 系咁有用嘅话，其实有冇可能由政府做咧？譬如啊，接种咗疫苗嘅长者可以派$800嘅医疗券，即系有。即系有安老业界嘅人士咁样提嘅呢样嘢，有冇得谂咧？ 我哋就从一开始咧，我哋都系觉得咧，就即系喺嗰个嘅政府方面吓，我哋就做好嗰个疫苗接种嘅工作啦。咁啊，同埋咧就定嗰个政策啦。咁啊，一啲鼓励啊、肯定奖赏嘅措施咧，就透过民间、透过企业、透过地区团体去做咧。就即係亦都係嗰個效果咧，係會比較好嘅。咁、你見到啦，就有抽獎啦，有送樓啦，係、嘛？咁另外就喺地區嗰度咧，亦都係有唔同嘅團體咧，本身都有啲心意。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嘅咧、就係、是、即係大家一齊咁樣配合嘅。因為事實上咧，而家我哋喺每一區啊，就都去地區裏面嗰啲團體組織，就佢哋咧就去發起就搞啲啲嘅疫苗接種日嘅活動。咁、我哋就出外展隊。另外咧就係、是、有啲醫護嘅義務嘅醫護人員去講座，同埋咧就有一對一咁樣咧嚟去解答佢哋啲問題。咁、就跟住之後咧就送個福袋俾佢哋嚇，咁啊裏邊有啲即係有米啦、有餅乾啦、有各樣嘢咁樣。咁嗰啲係心意嚟嘅，你見到啲老人家好開心嘅。 係啊係啊。 我想問咧，其實呢啲 鼓勵嚟 嘅。其实呢啲喺商场或者屋邨嗰度办嘅疫苗接种活动咧，系咪一定有你头先所讲嗰、那个即系、就是、一对一嘅健康咨询噶？因为会唔会有啲长者其实啊见到有礼物就打咗先啦？可能佢对于自己身体个状况咧都仲系蒙查查嘅，咁会唔会其实现场都一定系有啲即系医护人士可能同佢譬如至少量过血压啊，会都 解释下先啦。 状况先咧。 嗱，首先第一咧就系头先嗰个专家委员会嗰个建议系好清楚嘅， 系 即系如果佢唔系有急症嘅话，即系话就算佢有长期病患，佢食开药只要系稳定，唔系话换药要增加份量各样嘢咧，其实基本上咧就打新冠疫苗系冇问题嘅。 嗯， 好，咁我哋咧就系、是、所以咧长者本身咧，我觉得咧系因为有福袋。而自己身體上係即係唔得，而就係靠去打咧，呢、這個咧就機會率未知係唔高嘅。 嗯， 我哋喺地區裏面做呢啲咧，一站式咧都係有呢啲一對一嘅諮詢嘅。係，因為我哋基本上嘅做法都係咧，就喺地區度就啲長者嚟到有一個簡單嘅健康講座，講講俾佢聽，跟住之後咧就見醫生，咁有疑問嘅就可以同醫生講。通常我見到咧，啲長者都去將佢食開啲藥攞曬出嚟噶啦， 即係會俾埋個醫生睇，問下佢。 俾埋個醫生睇噶啦，咁我又話俾啦，即係九成九咧，其實根本上咧都係話咧打得嘅，但係咧佢哋本身就係有一種 有擔心嘅， 咁擔心你就係要解決到佢呢種擔心，咁即係要面對面嘅，同埋咧要有醫護人員咁樣同佢哋講嘅，咁跟住之後咧佢就放心啦咁樣。 係 另一個咧就係頭先你都提過啦，就係、是、子女啊，子女。就出於關心父母咧，咁就好擔心，咁所以咧就俾翻啲正確資訊俾子女咧，都係好重要。所以我哋都有一啲講座咧，都係針對翻係嗰啲長者嘅子女，特別喺院舍裏面嘅長者嘅家屬。咁我哋都辦過呢啲講座咧，話俾佢哋聽，就即係佢哋而家可能係擔心話打咗針會唔會有副作用，但係佢哋更加要擔心嘅咧，就係萬一有疫情爆發嘅時候，有呢個嘅感染。長者嗰個嘅健康咧，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香岛道咧，近住深水湾泳滩呢一段咧来回方向慢车。喺九龙方面啦，西九龙走廊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富昌村咧呢一段就系挤塞嘅。咁重复一次位置啦，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去美孚方向近住富昌村咧呢一段系慢车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在新界西沙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西澳村一段都是慢车，龙尾就去到西径村。另外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都是繁忙，龙尾去到西贡消防局。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屯门公路丽城花园落斜方向九龙，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方向粉岭，港珠澳大桥人工岛50牌方向机场。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需要时刻留意，避免意外发生。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恭贺香港剑击运动员江文蔚在全运会女子重剑个人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开心日报节目主持年度最佳拍档组合候选名单，第一组林超荣、刘莲，第二组杜文蔚、彪爷，第三组黄桂林、兰子，得奖组合是杜文蔚、彪爷。 多谢 。我估得奖嘅原因就系因为彪爷出嘅谜题有趣味有难度， 几难都难唔到杜文蔚，你咁聪明有智慧啦！ 想知道其他奖项得主，记得留意。 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 开心日报。 香港电台月照中秋湾区情，中秋节特备节目《湾区共鸣月》，家国人梦圆。 由香港电台、广州广播电视台带你认识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过节传统。 香港乒乓球女队教练李静为湾区民众送上中秋祝福， 节目内容丰富，陪大家一起追月。 记得留意9月22号晚上7:35，港台电视31。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而家倾紧嘅咧系有关疫苗接种计划。陈景祥，我哋头先新闻之前咧就同过负责疫苗接种计划嘅聂德权局长倾过啦。咁啊，似乎对于咧而家点样样可以将我哋嗰个接种率嗱，真系推高到70%咧。咁政府都做咗好多咧，系即系深入社区啊，接触长者嘅行动啊。咁到底系咪有用嘅咧？或者我哋嘅听众有冇啲咩嘅意见或者系建议可以俾翻政府咧？不如我哋而家接听下佢。他們的意見，至於收聽的聽眾，如果你有興趣發表意見都可以打來18723 11。現在我們首先接聽陳女士的電話。陳女士你好。 嗯，你好啊，两位主持。 系。 我咧就有啲嘢咧就觉得佢成日讲话我哋唔接种咧，其实唔系嘅。我系六十至六十九岁嘅群组嚟嘅。 嗯。 咁我本身咧就其实都好即系赞成接种。 系。 虽然喺即系而家咁嘅情况，喺即系所有嘅疫苗喺咁急嘅情况之下使用，大家都唔知道佢嗰、那个即系后遗症系乜嘢。但系喺而家即系大趋势啦，佢啲变种病毒咧不停咁样喺度变种啦吓，咁、所以我好赞成接种。咁而我就想讲一讲咧，就系话因为咧我本人咧即系有呢一个血管栓塞嘅，咁喺四年前已经出现咗啦。咁就喺今一路咧就係睇緊政府醫生嘅，咁就安排咗兩年啦，就被先至輪到今年嘅十二月先至被我照嘅。 嗯， 咁就我亦都走訪過即係出邊嘅私家嘅專科醫生咁樣樣。 嗯， 咁佢亦都提議我即係最好咧就係照咗先。 嗯， 因為四年前同四年後嘅血管嘅塞唔同噶嘛，係咪？咁所以咧，佢咧就话等到十二月。咁好啦，我又想问一问啦。政府方面咧，即系提供嗰、那个疫苗咧，会提供到几耐咧？我听到就系十二月啦吓。咁 而家疫苗接种中心系会运作到十二月嘅。 系咯系咯，咁嗱，我又想问啦。咁我咧，因为咧系十二月十三号要去照噶。咁你知道政府照完之后，唔系好似私家咁一个星期就有个 report 俾你噶嘛？咁我想问，起码即系等两个月或者三个月，咁啊到时咧系已经系二零二二年嘅三月或者系四月。咁而你嗰个疫苗中心咧喺年底就已经 close 咗啦。咁我又。应该怎样安排即是、我去接种呢 即因为听众即是你意思是说你现在是未打针的是不是即是未打新冠疫苗的、你就因为刚才说呢、要等这个这样的检测等个检测呢就可能已经到明年了。 是啊是啊、因为他即是因为现在呢我呢就有些朋友呢即是有理无理呢都走了出去即是找那些诊所帮他照了的。咁、但是那个费用都相当昂贵的。 所以陈女士啊其实呢听到你讲这个情况呢都提供一个资讯给你啦。虽然呢现在的社区的疫苗接种中心呢现在有21间就会运作到12月。咁但是呢去到12月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只是会提供第二針的疫苗接種服務，所以其實 最遲如果你想在疫苗接種中心那裡打，其實11月就要有個決定了、當然你說完了12月之後都會有途徑給你接種疫苗的，譬如現在一些即私家診所他們都有提供一些疫苗接種的服務的、但、即具體的安排可能就要看看你到時、即採用一個什麼方式去做的了。 哦、oh, ，OK， 咁系咯，即系因为嗱，如果我自己觉得，咁我梗系要坚持去到十二月啦，系咪先啦？因为我未照清楚，咁、我冇理由就咁样去即系接种噶嘛，因为即系哈哈哈哈，咁所以我要知道，即系如果嗱，到时佢有得俾我选择，譬如话伏必泰又好，科兴又好，即系最好，即系如果私家医生有得接种嘅咧，我都要接种噶啦，就即系喺出边私家我都要接种，因为政府冇啦嘛，系咪？ 多谢陈女士， 所以就希望。佢唔好冤枉我哋呢班人，我哋呢个群组唔系唔接种噶，因为有啲嘢棘住咗喺度咧。 好具体嘅问题啊，好具体嘅考虑。 多谢陈女士你嘅反应。咁啊，的确有一啲嘅人士咧，可能佢嗰个健康嘅情况咧，都要等待。 好合理嘅，要听呢位陈女士嘅讲法就吓，因为佢自己真系有啲咁嘅需要检测，咁到底检测之后仲可唔可以打咧？不过嗱，而家唔知啊，因为我觉得即系话可能政府到时候个安排啦，但系我觉得呢个地方冇可能话除咗新冠疫苗，即系冇咗，唔系即系除咗新冠呢个病。病毒冇晒嘅啫，如果唔系，我相信可能到时候冇理由香港啊，突然间有段时间之后就完全针都冇得打嘅咁，咁好难想象会咁嘅 吓。咁啊，呢个 但可能就冇咁方便咧，即系咪仲会咁多中心去接种咧？呢个另一问题。 咁啊，呢一个就要留待即系政府稍后嘅公布啦，因为毕竟要营运住咁多疫苗接种中心咧，都涉及到好庞大嘅社会资源噶。咁啊，之后咧有听众李先生都想同我哋倾下偈，李先生你好， 系你好， 系请讲啊，李先生。 喂啊，两位主持好。阿陈生啊， 系你好， 系 啊， 阿李生有咩意见啊？ 嗱，我啊，我讲俾你听，即系我啊，你听唔听到？ 系听到。 啊，我啊就79岁嘅，我就喺 喺老人院住嘅、 嗯， 我喺元朗啊，我喺元朗打咗两针， 嗯、 即系七月廿八号啊就打咗一针，八月十八啊打第二针、 嗯， 我都冇事，我都好精神啦、啊 嗯。 我以前通过波仔嘅、 嗯 啊， 你系自己去打定系系院舍嗰度有安排一啲外展嘅医生帮你打？ 唔系啊，我即系邮局啊，即系元朗邮局啊 book 咗。 哦，即系你自己去预约嘅， 啊，即系 book 咗就喺元朗体育馆啊打嘅，打咗两次都系、 嗯。明白啊，好啊，多谢你反映你嘅情况。嗯，好，唔该晒李生啊。咁啊，李生都好难得，即系自己一个长者咧，都使用一个预约嘅方式咧，自己接种咗疫苗。佢都同大家 好主动啊，好主动啊。 咁而佢都同大家讲咧，即系接种咗疫苗之后咧，佢即系都冇乜嘅副作用或者嘅问题出现啦。咁、嗯、啊，多谢李生嘅意见。咁啊，陈景祥，我哋头先即系提到今日开始咧，有即日抽嘅方式咧，系扩展到所有嘅市民都可以去用。咁到底啊呢一个喺落实到去一啲疫苗接种中心咧个运作情况系点顺唔顺畅咧？咁、 嗯、 不如我哋咧都同翻咧一啲疫苗接种中心嘅负责人倾下，好嘛？咁啊而家疫苗接种中心方面咧，我哋就请到官涌嘅疫苗接种中心嘅医务总监咧郭宝贤医生同我哋倾噶。郭医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主持人。 系郭医生啊，我想请教一下咧，今日啊喺你哋个中心入边咧，系使用咗即日抽措施嘅人次咧，系有几多位啊？你有冇数字啊？ 嗱，即日抽，因为即日抽已经开展咗都接近两个月噶啦，今日就系即系叫开放晒，即系所有群组啦，即系适合打嘅都可以啦。 嗯。 咁就过往一路嚟讲几个礼拜咧，初期开嘅。即日抽是多啲嘅，即係嚟接種嘅人，跟住都少咗。過去嗰一兩個禮拜係少咗嘅，咁、 嗯、 咧就都唔足一百人，甚至有時更少。係啊，平均每天。咁咧就今天就多咗，即係唔係嗰啲叫特別群組啦，係嘛？即係開放曬。咁、 嗯嗯、 我哋但係因為今日都都即係預約人又唔多啦。咁、 嗯、 再加上呢啲walk in 咧，叫做即係即日抽。嗯加埋都唔係太多，即係我哋見到係少少增長，可能幾十個咁樣。 嗯， 咁、就即係唔係話特別多，我哋懷疑可能都係今天係節日啦，或者係假期，可能啲人就即係未曾。用呢个方式咁样。 是。宝贤我想问一下啦，譬如我睇到个有啲消息呢，就话譬如话葵青区咁讲先啦。咁佢就话呢，就嗰个中心呢只係得譬如科兴去打嘅啫咁。咁譬如话我自己譬如话係一个市民，譬如我想 walk in 好似你咁讲。咁我入队嘅时候我係咪可以知道一下先，譬如话有边种疫苗打咁，譬如话可能譬如只係得一种咁，我觉得唔系我想打另一种咁。咁有冇咁嘅资讯提供嘅现场嗰度係咪可以即刻知道？ 现场一定有资讯。不过佢去到就知啦，咁但系其实网上都知道，因为我哋譬如中心打，我哋都系打科兴嘅，咁、 嗯、 一路嚟由开展即系二月底到现在都系一种嘅啫、 嗯， 因为亦都防止到啲有时市民即系去错地方打错针嗰啲咧，即系佢预约嗰时佢咪知咯，咁当然呢啲即日炒佢可能唔预约，咁佢嚟到我哋个即系接种即系嗰个中心范围咧，都其实。有顯示呢啲嘅，咁、 嗯、 如果佢知道唔啱，佢可能即係唔需要啦。咁亦都我哋有同事喺度即係接待嗰時講解啊，咁樣。咁、 嗯、 啊，希望唔會話真係去錯地方打錯針。咁、 嗯、 但係就佢嚟到咁先知啦。如果有啲人就可能 係咁，但係都想問一下點解啲中心會淨係譬如話淨係得科興咁樣嘅咧？有冇咩特別原因？ 主要嗰陣時安排咧，就係一個中心基本上打一種針， 嗯、 希望唔會亂啊。即、就、係、是、第一，咁嗰啲市民嚟接種時，佢知自己打咩啦，係咪？咁、 嗯、 第二，如果你話同一個中心可能有兩種選擇嘅時候，亦都有機會混淆咗。 嗯， 咁所以咧就變咗係用個中心就決定咗佢哋係打邊種啦。 嗯， 咁而家一般嘅設計都係咁。 郭宝贤， 其实我哋都冇改变到系。 郭宝贤我想问一下咧，其实使用即日抽嘅人次多咗啦，即系譬如你话除咗今日之外，咁可能过去都即系多咗人用即日抽嘅时候，其实会唔会影响到你哋中心嗰个运作或者接种流程噶？ 运作流程其实就一样啦，咁只系因为佢冇先即系上网预定啦，咁变咗有啲资料系佢嚟到约嘅时候，即系上到我哋中心，我哋即系有个地方。变咗好似响当其时先至约啊，或者系即系攞嗰啲资料，咁啊花多一啲时间嘅啫，可能五分至十分钟到。 咁就跟住就係順帶就去翻好似平常預約打針咁噶啦。咁就嗰成個流程就冇乜大影響嘅。 嗯，系啊，江本贤啊，都想问一下咧，譬如话你头先讲大概，譬如可能嘅入到中心即系凑大概100个到啦，系嘛，即系个数目可能唔系好多，但可唔可以观察到佢咪年几层系偏即系大啲嘅？有时 系咩人嚟嘅咧？ 系啦 系啦，因为今日先至开放啫，咁寻日对上以前嗰两个月都系即系主要系年长人士啦。咁另外嗰幾個群組啊，嗰啲即係餐飲業啊，即係嗰啲司機啊嗰啲咯。咁都係年長人士多嘅。 年長多， 啊、 即係可能佢 都係利用嗰個即係籌嗰個計劃啫。 咁你即係籌譬如咪入到去咧，有冇加多啲人手啊，提供啲資訊咁樣噶？因為佢之前佢可能佢上網就睇下啦。 過去嗰幾週都其實我哋睇到嗰啲數字下降啊。咁下降都幾快，其實咁我哋嗰、那個中心其實營運可以每天打2000多針噶，咁其實過往嗰個人禮拜都其實跌低過1000針，甚至乎有時可能係600、700咁樣，咁所以我哋人手方面係好充裕嘅，咁、就算見到今天即係雖然開放曬，都唔係話特別多，咁我哋當然要觀察到幾日咧，會唔會即係因為今日假期或者聽日會多啲啊咁樣，咁睇定啦，但係我哋其實。預嘅人手係多過接種嘅人嘅。 郭寶賢啊，其實咧，你話而家嗰個疫苗接種中心個人手咁充裕啦，咁但係咧，其實我哋知道而家嗰個中心咧，仲會營運到去呢個12月底噶嘛。咁其實我哋點樣可以有效咁樣運用到而家每日剩低嘅名額同埋資源呢？ 有幾種方法嘅。第一就係可能因為而家打到咁上下，即係都60-70% 人咧。變咗剩低嘅人，可能佢都唔容易，即係話叫佢打嘅，因為可能佢哋對於疫苗啊擔心又多啊咁。咁我諗政府或者一啲團體咧，尤其是醫療團體咧，可能需要同市民講解多啲嘅。咁我 in fact 即係聽日咧，我哋都有一個安排，有一啲即係嗰啲非政府組織咧，就安排咗一班長者啫，佢哋就都係即係其實係即係籌。即係佢安排咗成班200-300人，咁運送佢哋嚟我哋中心，咁然後咧，我哋就安排咗一啲醫生嘅講座，咁同佢哋講， 即係喺疫苗接種中心入邊做埋健康講座， 係啦係啦，係呢個特別做法，咁又唔係話每天都係咁，咁如果有啲組織可以安排到咧，我都接受噶，咁變咗佢嚟咗聽完之後，咁就跟住就去打針啦， 明 白，咁希望可以幫到啲人嚇。 好啊，明白啊，唔该晒你啊，郭宝贤医生先同你倾到呢度。郭宝贤医生咧系官涌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嘅医务总监嚟啊，咁佢头先话即系运用呢啲剩余资源嘅其中一个方法咧，就系可以考虑咧将一啲健康讲座咧摆埋去呢啲中心嗰度做啦，咁啊即系剩低嘅医生同埋护士嘅人手咧，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嘅运用。你又觉得呢一个做法啦系唔系好咧？系咪合乎效益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先休息一阵，翻嚟再倾。 全新一輯與 CEO 對話， 香港電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學行政人員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合辦。 今集的嘉賓是 中國移動香港有限公司董事兼行政總裁李凡峰。 領導者就是帶一班人去一笪地方，連他自己都不知道做什麼的，就是領導者。 與 CEO 對話2021轉危為機，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電台第一台。 贵奶爸 赵青龙， 紧紧的拥抱你，只为紧紧的摔低你。 上坡在日本不单止是一种运动，更加是一种近乎宗教的行为，同时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上坡手的真实生活，你又知几多？电视节目《31看世界之上坡的世界》，今晚10点，港台电视31。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而家咧同大家傾緊有關疫苗接種計劃啊。陳景祥啊，頭先有位聽眾咧打嚟話擔心十二月之後咧就比較難再去揾到疫苗接種，好似政府嗰邊有啲回應係咪？ 係啊，咁啊，德權局長咧就都好快啊，即係可能佢一路都聽緊自由風啊，咁咧就即係有個短信咧就傳咗過嚟啦。咁啊，聂德權局長就咁講嘅，佢話咧就年底嘅時候咧，雖然疫苗接種中心停止運作，但仍然咧係會有途徑接種疫苗嘅，咁啊照顧一些特殊嘅個案，咁即係譬如頭先嗰位聽眾打電話嚟，就唔需要擔心啦。即係話咧，佢檢測完之後咧，咁應該政府咧仍然係會有服務嘅，嚇照顧啲特殊需要嘅市民。 嗯，咁啊要留意住政府呢方面嘅公佈啦。咁啊，陳景祥，我哋頭先咧討論到話，而家即係長者咧接種率比較低嘅其中一個窒礙佢哋嘅原因咧，可能係佢哋嘅家人咧對於佢哋接種疫苗嗰度咧都持有一個比較保守嘅態度。點樣處理呢個問題咧？咁我哋咧都請嚟咧一位係喺安老服務界嗰度去服務嘅人士，有呢個香港安老服務協會嘅執委李輝同我哋一齊傾下。李輝你好， 係你好，兩位主持好啊， 係 李輝啊，你就比較接觸得多咧呢啲長者嘅家人啦。點樣去睇咧？其實係咪真係有唔少咧？可能對於俾屋企嘅長者去打疫苗都有個猶豫嘅情況咧，可以點樣幫到佢哋咧？ 冇錯啊，因為佢哋咧就覺得呢個係一個薄字，就話哎呀都係唔好薄啦。最多講嘅說話咧，就是一個博字。咁其實咧，即係而家院舍長者嘅接種率咧，雖然比第一次啟動咧係有所增加，但係都係唔理想咯。咁我哋都做咗一個調查嘅，因為我自己八間院舍咧，最低接種率嘅咧係幾個 percent， 最高接種率嘅咧就差唔多接近30%，即係其實都有唔同嘅。其實同嗰間院舍有老人家打咗之後，覺得誒佢打完都冇事喎，咁咧佢哋就會互相影響。咁但係最大嘅阻力咧，就係嚟自屋企人。屋企人到而家咧，我哋再統計咧，都係佢哋唔同意。咁特別係咧，譬如一家人當中仔女比較多咧，佢哋係要互相去覺得如果我講咗真係打咗有事嘅話，我做大仔，我會唔會有咩飛呢？即會係有家庭之間嘅一啲即係互相意期咁樣嘅話，一係就投票，大家話打就打，唔打就唔打，即係有呢一種 呢啲問題都好難投票嘅喎，但係李輝 係 啊。 同埋咧，而家即係譬如話屋企咁，或者屋企人啦，譬如有意見啦。咁但係譬如話，作為一位老人家咧，佢自己譬如你哋嘅經驗啊，照顧佢哋多啦。佢有冇權啊？我哋甚至講啊，即係佢自己，譬如我真係好堅定，我覺得真係要打嘅。咁我都係要打咁。咁你哋係點處理嘅？需唔需要係咪家人個因素點考慮嘅咧？喺咁嘅情況之下， 嗱，如果佢有精神行為能力嘅，佢可以自己去理財嘅，咁當然佢講佢自己簽字係 O K 嘅。咁但係住喺院舍嘅老人家咧，大多數咧其實都上咗年紀啦。咁同埋咧就佢哋嘅認知啊各方面咧，可能都會有少少嘅問題。 哦，都係可能即係認知唔係好足夠嘅本身可能個能力。 咁就要交翻俾屋企人。咁但係每年我哋嘅季節性流感針咧打咧喺院舍裏邊咧。其實是90%都打流感針的喎、而家專家醫生都講啦，只要你過往是打過季節性流感針，你是安全，你是可以打的。但是呢，他們都是諗住，因為你這個疫苗是新啊、他們好像覺得都是看下先啦、咁樣。咁其實這一種咁樣嘅諗法呢，我覺得都幾錯誤嘅。因為如果是在我們接種了差不多30% 嘅嗰間院舍嘅老人家係冇問題嘅喎。 李輝啊，頭先咧政府就有講啦，話嚟緊都會安排越嚟越多呢啲健康講座咧，希望可以接觸到呢啲喺院舍入邊嘅長者嘅家人，同佢哋傳達翻一啲正確嘅健康信息。你覺得呢個做法有冇效咧？ 應該要嘅，因為咧老人家甚至係屋企人咧，佢哋係信一啲科學嘅數據，特別係相信醫生。嗰、那個即係數據係多過其他人啊嘛，咁如果醫生話打得嘅，咁我相信咧都會消除咗佢哋嘅一啲嘅疑慮咯。咁呢個係需要噶，我覺得。 嗯，咁即係換言之，做功夫可能即係要針對嗰啲長者嘅家屬係為主要啊，會唔會咧？ 係，我睇到呢個情況係嘅。咁同埋咧， 如果是老人家去复诊啦，去医管局啊，咁因为執行打针嘅是卫生署同埋医管局，咁佢哋即係要落多啲讲解啦，卫生讲座啦，咁我相信係有一定嘅帮助囉。 嗯，李辉啊，咁至于喺鼓励嘅政策方面呢，因为我諗好多长者呢都会好希望即係家人嚟去探望啊，甚至接佢哋出去可能一起食饭啊，那个安排上面呢可以方便一啲。咁其实而家嘅做法有冇鼓励到一啲长者，譬如哦你打咗针可能呢就喺家人嘅探视或者外出方面呢係有更加便利嘅安排，呢啲会唔会都系一啲诱因呢？ 嗱，呢个系一种声音。其实今日咧都有家人打电话上嚟。嗱，如果我又打咗，我个长者又打咗，系咪随时都可以上院舍探访先？咁嗱，呢样嘢咧，我哋就未曾够胆咁放胆话啊，打咗之后，因为其他人冇打噶嘛，咁我哋都有个担心。呢个系其中一个诱因。如果真系双方都打咗嘅，接种率又高嘅。我覺得呢個開放咧，俾屋企人上嚟，即係唔好限制佢，要預約啊，又要做檢測啊，咁我諗都係一個即係積極嘅誘因嚟嘅。 嗯，你翻嚟我頭先佢講到咧，譬如有啲長者個接種率真係好偏低啦。咁除咗頭先講話啲家屬啊，咁即係唔同意之外咧，因為佢比率真係好低好低嘅。咁其實仲有冇你觀察到有冇啲其他嘅原因係會令到嗰個接種率係真係咁低咧？ 嗯，仲有一分鐘左右。 最主要都是屋企人， 主要屋企人嘅啫， 系最主要系屋企人，阻力系嚟自屋企人。即系据我哋自己统计咧，我哋觉得系屋企人比较保守同埋担心。 嗯，反而唔系其他因素嘅造成啊。 应该唔系。 嗯，好啊。 呢个系最大嘅原因。 嗯， 明白。好啊，咁啊，唔该晒你先啊，李辉，同你倾到呢度。 好。 李辉咧系香港安老服务协会嘅执委嚟嘅，陈景祥啊，睇嚟咧要喺长者呢度落功夫咧，可能首先咧就系要氹掂佢哋嘅家人，俾佢哋打针先得。 系啊系啊，即系似乎即系按照头先咁讲咧，即系可能系好多长者本身自己又即系可能冇一个决定嘅能力啦，呢、這个好好现实嘅，即系如果唔系佢自己意愿去表达就得啦咁。咁所以似乎呢个即系个新嘅问题啦，政府可能要真系要对症下药先得。 四乘一百米的话嚟紧就因为跑第三棒啦，接棒之后做一个交棒的动作。如果我跌速的话，其实就好影响成个加接棒的过程。而家注意到即系一百米同二百米的跌速问题啦，咁都有少少调节的方法噶啦，所以就希望应用到啦，到时。 至于港队嘅陈铭泰，稍后会出战男子跳远决赛力争奖牌。佢早前在资格赛以第八位晋级。高尔夫项目男子个人赛，港队球手黑纯一经过两日赛事后，以低标准八杆的134排在第四。女子方面，港队的韩子琳经过第二轮赛事后，以总成绩低标准三杆的139排第五。两人听日会继续第三轮赛事。另外，乒乓项目男单赛事，港队的姚君涛首圈以局数0-4不敌国家队代表上海的许欣。至于陈浩华就以1-4输给江苏代表孙文。女单方面，港队的吴明琳对住四川的范思琪，落后局数0-2下连追两局，但未能再进一步，以局数2-4落败。周泳诗就以0-4不敌辽宁代表，四名港队球手都在32强止步。混双方面，港队的陈浩华火拍李嘉怡，以局数1-3不敌湖北队。另一队港队拍档姚君涛同吴咏琳迎战辽宁队，就以局数0-3落败，两队同样未能晋级。香港电台记者李津升在陕西报道。 重复新闻提要。习近平在联大发言，强调民主不是哪个国家的专利，外部军事干涉和所谓的民主改造贻害无穷，重申中国不会侵略或欺负他人。拜登强调美国不寻求新冷战，愿意同任何国家合作，即使同这些国家有激烈分歧。中方回应说，解决国际上的事不能够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所有合资格人士今日起可以用即日丑接种疫苗。聂德权透露，争取今个月在两间公立医院设置注射站，为复诊的长者接种。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2-3，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 本港下午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0 度，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中秋节翌日。此外，位于南海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咁喺新界啦，西沙路去九龙方向啦，由泥涌呢一段咧开始挤塞嘅，排到去澳头嘅。咁就系西沙路去九龙方向咧，交通都比较繁忙啊。咁而家由泥涌呢一段啦，系挤塞排到去澳头嘅。另外啦，西贡公路出九龙啦，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都系繁忙。咁而家车龙咧排到都好长嘅，去到柏灵顿花园啊，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由白沙湾码头一段慢车啦，龙尾去到柏灵顿花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翔道天马苑方向荃湾、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方向屯门、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屯门公路丽城花园落斜方向九龙、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方向粉岭、港珠澳大桥人工岛50牌方向机场。好啦，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我是邓子峰，由去年2月27号起，政府2元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在1958年出生，记住在今年9月1号至30号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翻翻嚟第二节嘅自由风，自由风。陈景祥啊，我哋呢一节咧想同各位听众咧讲下鼠患嘅问题啊。嗱，事源咧食环署琴日咧就公布咗2021年上半年度咧整体鼠患嘅参考指数，就话咧呢个最新嘅指数咧系录得2.8%，属于一级水平。佢哋认为咧咁样系反映咗咧香港个鼠患情况咧喺调查期间咧就并唔普遍啊。咁不过其实咧我谂要讨论啊，到底点样去理解这个参考指数和去评论我们香港的鼠患问题其实是否得到舒缓之前呢，陈景祥、可能都要跟听众讲一下应该怎样去理解这个参考指数。 是啊是啊，到底这个指数反映什么东西，就是譬如2.几%是代表什么呢，就是是不是严重啊，或者怎样计算出来呢。 Trace 给你介绍一下。 其实呢这个鼠患参考指数呢是、食环署呢在50个監測點咧，佢所錄得嘅一個鼠患嘅情況咧嚟去計算嘅。咁喺呢50个監測點入邊咧，其實食環署咧就會咧去即係擺放啊一啲嘅鼠餌啦。咁咧而呢啲鼠餌咧，其實咧就係、比較傳統嘅，就係、是、咧一啲番薯嚟。我哋頭先都睇過一啲相咧，一啲即係番。 即係一嚿細嘅番薯咁樣樣，咁咧就擺咗喺咧呢啲監測點嗰度。咁咧，若果咧呢一啲監測點上面嘅鼠脷咧係錄得咧係有老鼠咬過嘅痕跡咧，咁就即係意味住咧嗰一區咧係即係有個即係老鼠嘅蹤跡出現啦咁。咁於是咧當佢搜集咗咧呢啲鼠脷被咬嘅情況咧，咁就再即係隨意嗰、那個整體呢啲鼠脷分布嘅數目咧，我哋就大概能夠計出咧到底啊譬如係每一百嚿番薯入邊，我哋到底即係咁樣去理解啦，有係即係全香港譬如如果有一百嚿番薯咧，我哋咧就係有大概有三嚿左右咧係俾老鼠咬過啦咁，所以咧就同市民講咧，其實我哋嘅老鼠鼠患問題咧就不嚴重啦。 係即係個指數裏邊咧反映個百分比咧就越低咧就表示個情況咧就越好啦，即係簡單地講啊，即係咁所以二點幾咧就正如頭先解釋啦，可能即係有二點幾嚿俾佢咬過咁，咁高咧就唔好啦咁。咁喺高嗰方面咧，我睇到咧就譬如深水埗區啊、油尖區嗰啲咧就屬於嚴重啦，咁咧就譬如我睇翻个数字咧，就大概去到成十几个 percent 都有噶，即系呢啲区里边，咁咧就咁嘅换言之咧，就即系鼠患就紧要啦。咁但系呢个系平均数啫，即系我哋头先睇到嗰、那个啱啱公布嗰只系二点几个 percent 嗰个数字咧，就一个平均数。咁平均数咧唔表示话全香港嘅吓，即系有啲区咧系会严重啲嘅，咁有啲区咧又可能好啲嘅咁。咁但系好咗之余咧，系咪即系真系我哋话讲紧个指数咧，系咪真系就反映到个现实咧？同埋我哋都睇到咧就政府俾嘅資源咧，即係真係做滅鼠咧，都幾多下嘅其實。 係啊，嗱咁啊，陳景祥，正如你頭先所講啦，整體係好咗，但係咧個別嘅區份，例如你頭先點到名嘅油尖旺同埋深水埗，係咪真係咁好咧？咁啊，當區嘅區員都有啲質疑啊。此外咧，就係我哋頭先提到啦，嗰、那個鼠患指數嘅檢測的方法呢咁多年嚟呢其實都有啲議員呢去到救病㗎，因為可能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有經驗都知啦，可能有啲老鼠呢對於番薯係咪真係吸引到佢哋去咬食呢可能佢哋都會有個疑問喺度㗎，咁即係嗰個番薯冇老鼠去咬過係咪就代表嗰一區入面嘅鼠患情況係唔嚴重呢定係我哋只係冇投放到合適嘅鼠脷去到檢測呢咁呢個都係多年嚟呢一啲地區人士提出嘅問題嚟㗎，咁所以即係新聞之後，我哋可能都請返啲地區人士同我哋一齊即係檢討返呢一個嘅報告啦。咁但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你自己又點樣睇呀今次呢個鼠患指數嘅結果呢或者你身處嘅嗰區呀又有冇鼠患嘅問題呢都可以打嚟1872311 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警方国家安全处今日在旺角拘捕一名19岁女子，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第22和23条，串谋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女子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行动仍在进行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消息说，被捕女子是研学施政成员黄远林。本港新加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涉及 L452R 变种病毒株。55岁女患者今个月20号从菲律宾抵港，无病征，已经在菲律宾接种两剂伏必泰疫苗。另外，新冠疫苗即日丑安排今日起扩展到所有合资格人士，截至下午4点半有930人利用即日丑打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在本台节目透露，争取今个月在两间公立医院设置注射站，为复诊的长者接种疫苗。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社交网站发布影片，提醒市民下月1号可以领取第二期消费券。影片以二次创作歌曲《恋爱预告》改名为《消费预告》。陈茂波、财政司司长办公室的员工参与拍摄。陈茂波在影片的尾段手持标语宣传消费券。澳洲维多利亚州的新型肺炎疫情反弹，单日新增628宗确诊个案，是今年的单日最多。新南威尔士州亦都再多1035人受感染，数字比昨日稍高。维州首府墨尔本连续三日有人示威，抗议当局强制建筑工人接种疫苗并关闭工地。 几百名示威者在市中心聚集，警方严阵以待，防范暴力事件重演，拘捕了多人。新州首府悉尼连续两日因为疫情取消除夕夜晚上九点的传统烟花汇演，但午夜的烟花汇演预计会继续举行。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7-31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恭贺香港剑击运动员江文蔚在全运会女子重剑个人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每逢星期三做节目，我就特别兴奋开心，因为编剧讲剧可以同大家讲下部戏嘅镜头、桥段、拍法、意念同埋观众反应。 超人咧仲有另类贴士俾大家噶，通常佢话好睇，叫我去睇嘅戏咧，我都会尽力捧场嘅。 拍档提点，多谢俾面。总之听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林超荣、 陈淑兰、 杜文慧、 黄桂林、 彪爷、 刘莲， 开心日报。 香港电台月照中秋湾区城， 中秋节特备节目《湾区共鸣月》，家国人梦圆， 由香港电台、广州广播电视台带你认识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过节传统， 包括月饼同花灯制作，以及独特嘅狮子艺术。节目内容丰富，陪大家一齐追月。 记得留意9月22日晚上7:35，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同大家傾緊嘅咧係有關鼠患嘅問題啊。事源咧，食環署公布咗今年上半年嘅鼠患指數，就話咧我哋今年上半年嘅鼠患指數咧整體係2.8%，比起舊年咧係下降咗0.8%。不過情景場，正如我哋頭先傾到啦，嗱有一啲個別嘅地區咧就唔同，好似整體指數咁樣樣錄得一個下跌嘅現象啦。譬如咧，我哋嚟緊啊要傾咧以即係分區鼠患指數最嚴重的一笪地方油尖區為例，其實他們去年上半年的鼠患指數可以說是出現一個不跌反升的現象，如果跟今年新的這個比較，到底當區的地區人士有些什麼觀察呢？為什麼那裡的鼠患問題會這麼嚴重的呢？我們又有沒有什麼方法呢是可以去解決呢？聽眾朋友，如果你都是油尖區的街坊，又或者你的區其实可能都有啲鼠患嘅问题出现，或者你都有啲计仔咧，可以即系讲下点样样去即系捉老鼠咧，都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分享一下。咁啊，我哋请嚟嘅咧系油尖旺区嘅区议会主席林建文啦。林建文你好。 喂，两位主持你哋好。 林建文啊，点解咧？即系其实见到嗱，今次食环署话我哋即系全港整体嗰个鼠患情况都好咗啦，唯独是你哋油尖区咧个鼠患指数咧系咁多区入边最严重噶。你嘅观察系点咧？ 我谂最主要嘅问题咧，就因为你油尖旺区咧，大家都知道就会比较多食肆啦，尤其是我哋嘅食肆集中喺尖沙咀啦、佐敦啦，同埋油麻地一带啦。咁另外咧，我谂油尖旺区咧亦系好出名咧，因为我哋区里边咧就好多嘅旧嘅大厦啦，同埋大部分好多旧嘅大厦都系一啲嘅三无嘅大厦啦。咁所以喺大厦管理方面咧就比较差嘅。咁一啲喺垃圾嘅处理啊嘅问题咧，亦系冇人去理啦。咁所以令至到咧，就系嗰个鼠患嘅问题咧，就系比较严重嘅。 其实油尖旺区咯，睇翻咧，其实长时间咧都系比较严重嘅，即系个情况啊。咁啊，你有冇谂过，譬如话即系做翻一啲譬如大型啲嘅行动咧，即系希望能够可以根治到呢个问题咧？因为我睇到咧，即系都唔系一时三刻嘅。咁正如你头先讲，你都有个区里边可能好多食肆，好多其他嘅旧区啊咁。咁但系呢个问题都困扰得耐噶嘛。咁而且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啦，鼠患本身都系对个公共健康都系一个隐患嚟嘅，可以讲系吓。咁有冇一啲方法，或者你有冇同譬如政府倾，或者同食环倾下，有冇一个彻底啲嘅方法可以做咧，系扭转呢个情形嘅咧？其实 嗱，其实食环署咧都好针对咧，系呢个油尖旺区嘅问题咧。咁佢哋其实都系定期咧，都做一啲嘅，即叫做小区嘅一个嘅灭鼠嘅一个嘅目标嘅一个活动嘅。咁佢哋经常性咧都会喺大概半年度咧，就会喺我哋个区里边一啲比较鼠患嘅黑点咧，会进行呢啲嘅小区嘅一啲嘅重点嘅打击嘅行动啦。咁呢个情况咧，我相信系打击咗之后咧。的情况是有好转的，但是问题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宣传教育方面其实是真是出现一个问题的。因为我们油尖旺区很多呢，就三毛大厦里面有很多的市民呢都是住在劏房，那也是呢他们对于垃圾处理方面可能因为经济上的问题，那就令到呢就很多我们看到呢在三毛大厦那些楼梯啊那些地方呢都经常是摆满一些不是那么处理得那么好的一些垃圾包在那里。咁令至到咧，就嗰個老鼠個問題咧，係非常之嚴重咧。 即係反而鼠患，佢未必喺個大街嗰度出現，係入咗屋喎。直頭，如果聽你咁講。 是啦，会在一些三毛大厦里面或者一些大厦与大厦之间的一些后巷的问题出现的鼠患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当然一些食肆也有一些的负责人不是那么理，那么就譬如收了工之后就没有将一些的食物的残渣是处理得好，那么就摆放在一些街道上面，那么这些都是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当然我们知道食环署其实都很努力，一早上都会去这些的街道上面去收集这些的垃圾，但是始终呢其实他们都摆放了在那个街道里面都有很多个钟头，如果凌晨至到早上才去收集到，所以这个期间都会令至到呢就引来很多的一个老鼠的问题。 林建文，第一次你听这样说，虽然即叫做一些东西或者是即希望做到，但是就现实告诉你其实没什么改善到，是不是从个数字去看，咁我哋会发现到系到底系仲有咩原因呢，或者有冇啲新嘅措施可以做下，或者甚至我哋而家成日讲緊啲科技都咁进步啦，係咪咁冇理由话完全即系好似用返传统嘅方法，咁而家正如头先我哋睇返啲资料，咁你可能用啲鼠嚟都仲系用啲好旧嘅，咁 咁用緊返 成个方法系都俾人哋觉得好似就系冇乜进步，而又问题又继续存在，甚至严重咗嘅。咁有乜方法呢，即系你自己作为嗰个区嘅区议会主席。 其實我們當然我們非常關注這個問題，其實我們知道我自己本人的同事環署的我們的區的總監都曾經討論過這個問題都很多次，我們知道現在都有坊間都有多個評論就覺得是他用仍然用這個所謂叫做填番薯去做這個的理鼠理，其實是真的去做一個叫做所謂的鼠患指數的計算方法，其實這個是不是已經是很落伍呢，因為其實這個的計算方法用這個方法去計算咧，已經係用咗21年，應該佢係呢個鼠患指數係2000年開始都係用呢個方法。咁基本我哋覺得基本上好多嘅評論都認為，而家因為咧啲老鼠係有更多更吸引佢哋嘅一啲嘅食物啦，咁令至到佢哋會唔會去咬呢啲嘅鼠嚟咧？咁樣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嘅問題。我覺得我哋食環，我同食環署傾過，佢哋其實咧個態度都認為咧，佢哋係接受一啲新嘅意見，佢哋都正在研究緊一啲新嘅方法去能够係加强咧，去个准确性去计算嗰个鼠患指数啦，同埋做一啲滅鼠嘅工作。我知道咧，佢哋咧其实係現在係用緊一啲叫熱能探测嘅攝錄機去做一啲嘅滅鼠嘅工作，去做一啲记录翻係嗰个老鼠活动嘅 一啲嘅資料啦。咁又通常咧就會喺滅鼠工作之前做一輪，跟住再滅鼠工作之後再做一輪，去測試嗰個滅鼠工作嘅成效嘅。咁 喺你哋個區有冇用到啊？呢一個 我哋有嘅，我哋有嘅喺新田地街啊、尖沙咀一部分地方，我哋佢都係有幾個重點嘅黑點啦，佢都係做緊呢個嘅測試嘅工作嘅。咁我哋覺得，我都同食環署講翻，如果係呢、這個熱能探測呢個科技，可唔可以進一步擴展到去做翻呢個所謂叫做鼠患指數個計算嗰陣時候，係用呢個嘅熱能探測嘅科技，可唔可以係更加準確性咧？咁佢哋都話會考慮同埋會研究呢個可唔可以做得到咯？ 阿林建文啊，其實咧講到新科技嘅應用咧，嗱你頭先就介紹咗呢個熱能嘅影像攝錄機啦，係啦，咁啊即係根據我哋手頭上面嘅資料咧，其實佢就係即係透過熱能嘅方式咧，去到監察老鼠嘅活動範圍同埋活躍嘅情況啦，咁啊幫一啲政府部門咧去揀一啲合適嘅位置去放一啲殺鼠劑或者捕鼠器咁樣。 係冇錯。 不過除咗熱能攝錄機之外咧，嗱譬如講到新科技方面，我哋仲留意到咧，政府譬如咧，而家仲有用緊一啲新型嘅鼠夾啦，同埋咧 T 型嘅鼠脷盒嘅，可唔可以都同我哋講下咧？其實嗱，呢一啲嘅科技有冇喺你哋區嗰度應用咧？你哋又覺得呢啲新科技幫唔幫到手咧？ 嗱，其實咧，我都同食環署都傾過呢個問題嘅。咁其實佢哋都正如鄭司所講啦，佢哋都不斷咧考慮用新嘅一啲嘅方法咧去做滅鼠嘅工作嘅。咁但係咧，佢哋都覺得咧現時咧係佢哋做滅鼠係兩個方法啦，第一用老鼠籠啦，第二咧就係用呢、這個用藥啦，係人就等啲老鼠食咗啲藥啦，係死啦咁樣。咁兩個方法嘅。咁但係喺老鼠籠嗰方面咧，佢哋仍然覺得咧係用翻呢個嘅金屬嗰個籠咧係最有效。至於話即係引佢哋去食藥呢樣嘢咧，佢就曾經考慮過一啲嘅老鼠夾啊之類嘅嘢，咁但係佢覺得咧，用緊一個新嘅方法，但係嗰個因為咧就有啲大嘅老鼠咧，就唔係咁容易入得到去呢啲地方嚇，咁所以咧，佢喺外國可能使用得比較好，但係喺香港咧，即係可能香港啲老鼠又會唔同啦。咁所以就話佢哋都而家都係覺得咧，用緊新嘅嗰種嘅老鼠夾咧，佢哋覺得個效用而家都唔係太明顯嘅。所以佢哋 而個原因係因為我哋香港老鼠嘅體型實在 係 太 係啦，有其中嘅原因就係啲老鼠有啲係比較大隻啊，佢就入唔到去嗰個氣嗰個夾裏面咯，係咯。 明白。咁嗰、那個即係所謂 T 型嘅鼠脷盒咧，咁其實嗰個作用方面又發揮成點咧？ 佢哋就其實就唔係太過贊成係用呢個食環署嘅態度都唔係太贊成係用呢個老鼠夾呢樣嘢。佢哋都覺得咧係比較最有效嘅方法，都仲係去食藥同埋係即係佢係用老鼠籠嘅方法會比較好咯。咁、所以個成效方面，我都相信佢哋都一定喺評估緊，但係就覺得始終係覺得用傳統呢個方法咧，可能暫時對香港嘅狀況嚟講係比較適合啲咯。 阿建文安姐，你頭先個講法咧，除咗頭先你講嘅譬如食肆啊或者啲街之外咧，其實喺你個區裏邊咧，仲有啲舊大廈嘅問題嘅。咁嗰個可能就唔係淨係食環噶啦，即係可能嗰個包括咗一啲即係譬如可能係大廈管理啊或者其他嗰啲環節啦，即係要去做嘢嘅。咁你嗰方面啊，你哋有冇咩新嘅諗？法即系点样可以做到一个即系大厦管理啊，或者系清洁嗰啲问题上，就可以即系帮助舒缓到鼠患呢啲问题咧？ 嗱，其實我哋應該由幾年前開始咧，油尖旺區議會咧，埋我哋都係有同呢個民政處咧，係推出一個叫做試驗計劃咧。我哋就係幫助一啲咧，我哋區內裏邊咧一啲三無大廈咧，去清潔一啲公眾嘅地方嘅，就包括佢嘅梯級啦，包括佢個天台啊啲地方，咁個成效都係幾好嘅。咁但係問題咧，就話呢啲我哋個資源嘅關係咧，我哋只可以咧係。譬如一年可能是做一次嘅啫，咁但系做完一次之后咧，清洁完之后，你过一年，啲人又系咁将啲垃圾咁摆喺度啊，又唔去注重呢个垃圾处理咧，咁其实帮到嘅嗰个用处就唔算太大。咁其实我自己都有同食环署倾过咧，都会考虑同民政处嗰边倾翻，睇会唔会咧，系会唔会喺啲三无嘅大厦里边咧？因为我哋觉得最大嘅问题就是三无大厦里边咧，尤其是楼梯级咧，经常系堆满一啲垃圾咧，系啲未处理好嘅垃圾。我哋希望会唔会咧？ 咧係考慮叫民政處去撥款去資助一啲呢啲嘅大廈裏邊係設立一啲有蓋嘅垃圾桶喺啲梯級嗰度，喺啲樓梯每一層嘅樓梯裏邊，咁變咗你令到咧啲市民都可以習慣咗咧，居民可以習慣咗將一啲垃圾咧就。擺放好耐嘅垃圾桶裏面、令到咧鼠患嘅問題可以得到改善。 嗯，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啊，林建文先同你傾到呢度，謝謝你。 我係唔該曬。 林建文咧係油尖旺區嘅區議會主席嚟嘅，曾經長我聽佢咁講咧，其實即係要處理好鼠患嘅問題咧，咁固然即係食環署要即係試多啲唔同嘅技術啦，咁但係點樣樣同嗰區嘅居民啊、食肆嘅商户咧去到合作啊，都好重要喎。 係啊，因為一直個睇翻係食環啦，依個鼠患啊，或者係清潔衞生啊，依啲即係等等都係同佢可能有關。但係頭先講翻咧，即係真係舊大廈咧，其實喺香港好多啲舊區咧都係一個大問題嚟嘅，即係除咗係樓宇本身嘅安全之外咧，你真係即係我諗清潔啊、環境啊，同埋鼠患嘅其中一個來源啊嘛嚇，咁所以變咗咧就可能民政處或者其他係關注，甚至係啲舊區裏邊點樣管理呢啲舊屋咧，即係咪應該有個標準可以做翻個起碼嘅環境衞生嘅標準咧？咁我諗呢個都係其實可能係幫助到解決個問題嘅方法之一嚟嘅。 嗱，咁啊，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會唔會有同鼠患相關嘅問題可以同我哋反映一下咧？或者你嘅意見又係點咧？打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而家有余女士想同我哋傾下。余女士你好， 好我哋呢個係觀塘翠屏村啊，都好多老鼠啊。 嗯， 因為我哋樓下都係一個垃圾站、食肆，嗰啲糞渠啊嗰啲好多喺度。所以我哋住低层有好多老鼠咯。 嗯，你见到个情况系点啊？ 都几多下噶，即系如果你夜晚翻嚟行过咧，好似开 party 咁样啲老鼠。 咁你点样去即系反映或者去处理咧？如果见到有咁严重 的，我首先我同同房处讲咯，讲完都冇用啊。佢冇人同我，佢系等慢慢等个老鼠出嚟，一唔系朝头早出噶嘛。人民都一直同埋我自己本身失明，同我先生一齊住，我先生就睇到嘅。咁我就聽到老鼠聲咯，佢負責捉咯。咁老嗰啲老鼠膠咧就黐唔穩嘅，籠咧就最多定係每次捉一次都唔要好耐先再捉第二隻咯，一難入咯，好精嗰啲老鼠好精。 即係去到你屋企裏邊都有，即係你講呢個鼠患，你屋企自己裏邊都有。 我睇唔到我都惊啦，系咪先？ 系啊， 明白啊，咁啊， 我睇下你同埋呢度好嘅，呢度白鸽啊，同埋食肆有几间食肆喺度啊，咁又污糟啲咯。 明白啊，好啊，多謝余女士你反映你哋嘅情況，係啊，希望如果有即係房署嘅朋友聽到咧，都即係關心一下啊余女士所反映嘅呢個衞生問題啦。嗱，另外咧仲有另一位聽眾啊，傅先生都打咗上嚟傾，傅先你好。 系你好嘅，陈生高小姐你好。 系你好， 请讲。 咁我就系、是、咁，我有个同学咧系住喺土瓜湾嘅嗰啲唐楼嘅，咁都间唔时都佢同我讲咧，间唔时都见到啲老鼠喺度周围走、周围走、周围走去咯，系啊。咁个佢都惊嘅，佢都系啦，佢都惊啲老鼠系会系滋生佢，影响佢卫生啊，系啊。系啊，咁我就 佢有冇话喺条街嗰度见到啊？定系直头好似头先我啲听众咁，系入埋屋咁夸张啊？ 后巷啊，主要系后巷啊，啲一啲嘅污水渠嘅鬼都见到嘅，都系啦。 咁有报俾食环啊，或者系要求佢嚟处理啊，咁样啊？ 咁冇，咁佢冇啊，咁佢冇啊，系啦。咁佢冇噶，系啦，咁就系惊，就真系惊到系。等等震咯， 咁惊完之后都冇计噶咯，佢都系继续喺度嘅啫嘛， 继续喺度又一系同佢咁啊，就一系就我都会同佢讲翻嘅，可以报俾食环， 系啊，要啦，希望啦，你报俾佢，起码得即系希望敦促佢做啲嘢咁啦，系嘛？ 啊，同埋咧都想讲咧，我住喺我嗰度咧，系啊，成日都有人喺度乱咁放置，乱咁喂啲嘢夹落个。而家俾啲嘢食落個野鴿度啊，都影響都環境衞生嘅，都住寶林村，我住寶林村嗰度都有人試過嘅，係啊，都反映過都係冇改善嘅，都係。 好啊，多謝。 希望是多啲嚴正執法啦，係啦。 明白，好啊，多謝傅生反映佢嘅意見啦。除咗即係老鼠之外嘅野鴿嘅問題咧，都係一個環境衞生市民好關注嘅問題。咁啊，仲有羅女士都打咗上嚟，聽埋佢電話先。羅女士你好， 係你好啊，兩位主持係啊。你知唔知点解会咁多老鼠啊？ 头先好多街坊就讲话系啲环境卫生啊，啲 食 物啊，啲垃圾冇包好咯，系咪啊？ 梗系唔系啦，唔系咁简单。点解会啲老鼠死极都有啊？你知唔知一斗老鼠生几多只啊？ 系即系老鼠嘅繁殖嘅能力系好强。 老鼠一斗老鼠生十几只啊！我浸咗几廿几廿支嗰啲咁嘅老鼠酒啊！你都唔知道，佢啲牙好犀利，好尖，好利嘅。佢咧，就算你一个麻包袋嗰啲麻包咧，嗰啲麻包嗰啲袋 咬穿你， 再米嗰啲麻包啊，系啦，佢都可以咬穿你噶。咁样入去繁殖嘅，但系咧繁殖咧嗰啲大老鼠咧就唔见晒嘅。咁咧一系咧繁殖咗嗰啲佢大咗就死咗。如果咁啱我搬嗰啲叔嗰阵时咧，见到佢咧啱啱出世就浸咗佢十几只嘅，生亲十几隻，所以咪越嚟越多咯。 明白罗女士，不过都要 咁样啊。 明白 你咧，佢哋我觉得佢哋嗰啲咧最好点样咧？最好咧你摆嗰啲叉烧咧。放多啲喺个地下嗰度， 即系引佢做利。 但系咧，你落咩药喺啲叉烧度咧？我唔清楚啦吓。我就我如果俾我以前咧，四十年前咧，我就由得佢繁殖嘅，我又唔会打死佢嘅。但系咧，佢又成日嚟咬我嘅，成日嚟同我瞓觉嘅。 咁你唔担心卫生问题咩？ 四十年前唔惊嘅。 系， 我乜都唔惊嘅。 明白，好啊，多谢罗女士分享你嘅睇法吓。咁啊，罗女士就话咧，最好用一啲有味道嘅鼠嚟咧，就比较有效，咁样咧能够引到啲老鼠出嚟啦。咁鼠患嘅问题，我哋先同大家倾到呢度，休息一阵，再转个第二个题目吓。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呢几集咧，我哋讲紧一套英国嘅神剧，叫做 Yes Minister 同 Yes Prime Minister 咧，里面咧遇到嘅一啲非常正经嘅句子。今日讲嘅呢个句子咧，系出自一个叫 Sir Humphrey Appleby 剧里面其中嘅最重要嘅角色之后嘅。佢话 ：Politicians like to panic; they need activity. It's their substitute for achievement.意思就是政客最喜欢就是制造恐慌，见到人惊慌慌张失措就会最开心。 They need activity， 因为他们很需要是不停做做做做做，要有作为，要有我们所谓的成功争取。 It's their substitute for achievement， 因为只要靠不停工作，不停被人见到他工作，才能够掩饰到他没有真正有意义的成绩或者成就。 OK， 那这句呢就是 Politicians like to panic, they need activity. It's their substitute for achievement. 那一句挺精经的句子，今天讲到这里，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oe RTHK 留言，又得也可以 DM 小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啱啱咧，特首嘅選委選舉咧就喺星期日咧舉行咗啦。咁咧見到咧，其中咧有一個嘅界別啊，就係新界分區委員會啦、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啦，同埋地區嘅防火委員會呢個界別咧，其實係今年咧係新增嘅一個選委嘅界別嚟嘅。咁就 因為我哋今年就冇咗區議會嘅呢一個嘅選委嘅界別啦，咁咁啊尋日咧呢一班由82人去競逐啦，有80位咧係當選咗嘅新選委咧就出嚟見傳媒，佢哋咧就有一個咧關於咧改善地區行政嘅一個建議啊，就係、是、認為咧政府應該提升咧分區委員會嘅職權啦，期望咧日後咧呢啲分區委員會咧可以係就住更多嘅民生事項咧去到提出意見，又話咧政府應該多啲派人員咧去參加呢啲分區委員會嘅會議，咁就好自然地咧引起在場嘅記者問一個問題啦，咦係唔係想咧將呢啲分區會擴權嘅時候咧，從而去取代或者係架空區議會嘅職能咧？ 但係區議會咧本身都係即係而家我哋現行嗰個憲制架構一部分嚟嘅，咁應該佢係有清楚嘅選舉啦，就職權啦，甚至係支配一定嘅財政嘅一個法定嘅權力啦。咁所以你唔可以話就咁樣即係當佢今次選舉完之後咧，就將佢擺埋一邊啦。咁即係一定要，就算你要處理佢，都有個處理嘅程序。我覺得係。咁而家今次裏面選委會咧，會唔會因為上一次嘅區議會選舉嚟講嘅叫做即係甩咗碌啦嚇，咁出現咗好多問題，都 DQ 咗好多嘅議員。咁之後咧就而家去到選委用呢個新三會啊呢個選委嘅方法啦咁。咁但係就選委會人選委會啦，因為選委會亦自己都有特定嘅權力㗎，因為佢又包括咗選呢個行政長官啊同立法會啦。咁同處地區裏面嘅區議會咧，本身就真係有啲唔同嘅。咁所以咧，即使係有咁嘅訴求咧，但係點樣同而家個憲制嘅配合，同埋長遠嚟講咧，就到底應該其實佢各自嘅職權應該點樣分工咧，係應該要釐清嘅。我覺得 嗱，所以咧，不如我哋都邀請各位嘅聽眾朋友啦，點樣睇呢個分區委員會擴權嘅建議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傾下。咁而家電話旁邊咧，我哋就請嚟嘅其中一個倡議者啦，就係、是、咧今次選委會咧喺呢一個界別入邊嘅當選人金文峰同我哋傾下。金文峰你好。 Hello， 警长崔士，你哋好。 系啊，你好，你好。 金文峰，系啊，关于咧今次你哋呢一个界别嘅选委咧，有呢、這、一个即系提升呢个分区委员会权力嘅建议，可唔可以同我哋先具体讲下咧？有冇一啲谂法，点样样去具体地提升呢个分区会嘅权力咧？ 呢、這个谂法就都仲系比较初步嘅，但系其实我哋就唔单止系讲紧分区嘅，因为你哋都知，即系我哋嗰个界别就除咗分区之外，仲有防火同埋灭罪啦，即系我哋简称三会，即系我哋希望就住呢三个会嗰个资源啦、人手啦，同埋呢个职权咧，我哋都可希望可以扩充，即系可以政府嚟紧咧可以善用呢几个会，咁希望我哋可以喺地区嗰度发挥更加大嘅能力咁样。 嗱，你头先讲咗三个方面啦，资源、人手和职能，不如先讲资源。我看到有一些意见就说，是不是民政处应该直接给一些资源地区委员会，或者是刚才说的一些防火会啊、灭罪会啊等等，等他们去审批这个资源，而不是经区议会去审批，大概的建议会不会是这个方向？ 嗱，而家其實咧，呢三個會其實都有資源嘅，咁啲資源咧就都係經民政啦咁樣樣，咁就落到去之後，其實首先一來嗰個資源唔係好多嘅，咁譬如舉例防火委員會，可能佢資源可能即係搞少少嗰類叫做一啲關於防火嘅嘉年華，或者滅罪可能做一個滅罪嘉年華啲活動，咁相對嚟講，即係滅罪嗰個資源應該係喺三個會裏面比較多嘅各區裏面，但係相對嚟講都唔算話真係好足夠。咁第一樣嘢，咁我哋希望可以增加個資源呢方面，即係希望我哋可以搞多啲唔同類型嘅活動。因為點解咧？即係啱啱我都提到呢、這個係牽涉到嗰個職權，因為我哋希望嗰個職權可以再擴大。 金文峰啊，金文峰，唔好意思，因為我哋而家要聽新聞啊，不如我哋新聞翻嚟再揾你補充啊，唔該曬。 好好。 而己見是否可以重新考慮在香港審理這宗案件，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在本屆任期內解決案件。保安局發言人昨日回覆查詢時說，案發在台灣，只要台灣當局不再政治操弄，容許陳同佳赴台，案件就會了結。又說香港現在沒有法例容許政府強行將陳同佳送到台灣，政府亦都無權就自首的事待陳同佳作決定或者安排。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下昼天气酷热，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度，是有纪录以来最热的中秋节翌日。另外，位于南海南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晚上7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南偏东，大约680公里。 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約18公里，移向越南中部一帶。本港地區今晚同聽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聽日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偏東風，離岸風勢間中清勁。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多雲，風勢較大，有幾陣驟雨。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事实上，乳癌筛查服务遍布全球，至少有34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推行。 香港家书，请来香港乳癌基金会创会人张淑仪医生。 今日香港在乳癌筛查之中，可以说是踏出最重要的一步。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9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19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2-23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表格可以在民政事务处、邮局和教育局索取，你亦可以在网上递交申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www.edb.gov.hk。 啊，点解而家啲蜻蜓啊，硬系少过以前咁多嘅？ 哦，咁啊，因为依家越嚟越多汽车都有玻璃天窗啦。 关咩事啊？ 你睇蜻蜓点嘴啊！啲蜻蜓当咗啲汽车玻璃天窗系水面，一游喺上面生蛋啊！ 哎呀，阴公咯，玻璃煎蛋啊！ 人类现代化生活系唔系造成其他生物数量减少嘅原因呢？睇港台电视31生态自然节目，睇多啲自然，自然识多啲自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而家倾紧嘅咧系有关一啲分区委员会、灭罪委员会同埋地区防火委员会嘅扩权建议啊。新闻之前咧，啱啱就同紧金文峰倾，佢咧就提到啊，系咪咧要去即系增加咧去拨俾呢一啲委员会嘅资源，从而咧去到令到佢哋咧可以更多咁样就住一啲民生嘅事项提出意见。请翻阿金文峰出嚟先。金文峰你好， 你好。 是请你补充埋啊！嗱，头先我哋倾到喺资源方面咧，点样去配合呢个扩权？请你补充埋好吗？ 系啊，咁啊，因为我哋都提过就系讲紧，即系举例，防火委员会其实虽然一开始就系讲紧话，即系针对住大厦嘅防火去成立嘅，即系早期嗰阵时，咁但系后屘举例就会喺，譬如喺新界嗰度，后来都会关注，譬如乡郊啊，甚至郊野公园一啲山火问题，甚至有啲地区有渔民嘅，亦都会关注即系渔民嘅防火问题。咁其实咧，我哋即系防火委员会咧，就相对同呢个消防嗰个接触比较多。咁但系我哋睇翻，其实消防除咗灭火之外，其实都有好多工作嘅，包括救护，亦都系喺消防嗰度啦。包括佢哋去到一啲唔同嘅地方去救灾，其实佢哋都会系参与其中。咁其实我哋可唔可以将防火委员会举例嚟讲，就可以成为一个啊，就系一个社区一个防灾咧，即系唔单止系火灾，其实其他嘅灾害我哋都可以提出一啲意见。又或者灭罪委员会除咗普通嘅罪案里边，可唔可以就住成个社区嘅安全做一啲建议？即系我谂喺嚟紧，即系因为而家呢三会咧都会系我哋啱啱你都提到啦，就系会有一个选委诞生，会唔会可以都亦都系根据呢个咁嘅发展咧，将呢三会个角色，即系喺社会里边嘅角色咧，可以俾更加多嘅权力佢哋，咁亦都可以咧就住，因为扩咗权，咁都可以俾多啲资源去佢哋去做更加多嘅工作啦，喺社区嗰度。 嗯，金文峰啊，即系按照你咁嘅讲法，即系话咧就将呢三会咧就扩权啦，咁啊同区议会之间未来嘅分工会点咧？或者你哋呢三会产生咗啲选委出嚟之后，会唔会就系觉得可能区议会嗰个作用或者重要性都下降噶啦？咁啊应该扩大啲三会嗰个功能啊、职能啊等等，系咪有咁嘅谂法嘅咧？其实。 其實而家我諗又未去到話要取代區議會嘅。當然我知道即係區議會未來嘅發展，即係喺社會裏面都有唔同嘅討論啦。咁、但係我哋會睇翻即係區議會，舉例如果我哋睇翻區議會一路嘅職能，佢哋針對可能啲交通嘅問題啊、環境衞生嘅問題啊，咁呢啲其實都未即係喺就係我哋啱睇到防災啊、社區安全嗰度，可能呢三會亦都可以同而家嘅區議會。是做一啲互補不足嘅，即係我相信就未去到話即係個完全取代咯。因為區議會本身，我相信自己都有佢一啲職能嘅，即係正如我啱啱所講，即係我自己之前都曾經做過區議員，我相信又未話去到可以完全取代區議會嗰個格局嘅。 嗯，但係金文峰，但係有啲人已經討論咧，譬如話即係我哋而家知道新區議會。即係又出咗啲即係選舉嘅時候出咗啲問題啦，咁啊亦都而家我哋選委裏面都依個新嘅三會嘅出現啦。咁喺但係喺度之前咧，好多人已經講嘅咧，落到地區咧好多時咧就各有各自嘅範圍啊，即係譬如話分區委員會又可能有啲諗法，咁選出嚟嘅區議員可能有另一種做法啦。咁如果第時再即係將依個問題複雜咗啦，即係譬如話將三個會擴權啦，但係區議會可能又繼續嘅，咁佢又係民選代表嘅咁。咁喺地區事務嗰個層面去搞，會唔會更加複雜咧？其實同埋大家之間可能點樣先至可以協調到做到啲嘢，又唔會又互相喺度即係爭資源啊等等嘅。咁會唔會有咁嘅現象？你得會唔會擔心？ 我呢一刻都唔会担心嘅，即係首先资源方面呢，咁即係民政嗰边都会做一个即係统一嘅協調囉，我相信即係唔会话去争资源嘅。咁我相信政府可能根据即係我哋即係可能每个会都可能对民政嗰边即係希望争取资源，咁民政嗰边先做一个分配先啦。资源方面我就唔担心嘅。另一样嘢呢就係、我觉得喺地区上面呢其实有唔同嘅声音係好事嚟嘅。因为即係政府即係到最后大家都明白区议会又好三会又好啦，其實都係一個諮詢架構嚟嘅，咁到最終執行嗰陣時咧，其實政府嘅官員咁其實都會聽咗唔同嘅意見，到最終佢哋綜合曬咧，做一個即係行政上嘅決定，去點樣樣做。所以我因為而家啱啱阿景俊提嗰、那個可能就話如果三會我哋都有行政權，咁我哋都會一齊要各自嘅我哋下面嘅人都去執行咧，咁可能就會有你啱啱講個情況。但係其實而家三會同埋呢個區議會咧，其實都只係一個諮詢架構嚟嘅啫。咁大家其實多啲唔同嘅意見俾到政府咧，即係更加令到聲音更加多元咧。我諗對政府喺未來即係做一個地區。管治上面做一個決策上面咧，其實係有幫助嘅。 但我而家睇翻咧，譬如民政事務處啊，睇翻個分區委員會個職權啦，其實同而家現在啊現時嘅情況咧，同區議會其實已經都有陣時都幾類近下嘅咯，幾重複下嘅咯。咁已經係即係好多時候，有啲人喺地區都已經覺得係兩邊好似各自可能係做緊嘢唔同嘅嘢，或者甚至可能因為你知人事上咧，有時可能會有衝突啊等等添嘅。咁如果再要加多兩個會類。咁系咪个情况会更加复杂咧？ 我觉得唔会嘅，因为点解？啱啱我正我讲，即系譬如我提议嗰、那个啱啱讲过嗰样，就系防火可唔可以加强？就系除咗火灾之外，其他嘅灾害，即系成个防社区嘅防灾啦，又或者喺灭罪嗰边做到一个社区嘅安全嗰方面，其实喺区议会上面反而就唔系咁睇重。区议会可能即系比较睇重啱啱我提过，即系你会见到每个区议会都有交通运输啦，即系环境卫生啦呢一方面嘅一啲。跟進嘅，個職能會唔會可能喺未來再分得仔細啲？即係我可能即係你啱啱所講，會唔會真係有少少重複咗？而可能區議會將防災或者社區安全嘅嘢俾咗另外嗰兩個會，或者區議會喺未來，因為我哋都有聽過一啲即係建議，就話會唔會未來18區嘅區議會會跟翻可能真係立法會咁樣分咗10區，未必係18區，其實都有可能。即係我覺得就成個改革或者架構嘅建議咧，區議會亦都有可能去變，可能區議會會唔會將來再睇大少少咧？當然未必可能去到以前嘅市政局或者區域市政局咁啦，但可能區議會會唔會將來睇嘅嘢可能大區少少咧？分區委員會相對再睇細啲咧，俾嘅意見係從一個宏觀或者一個相對一個微觀，即係唔同嘅角度去俾意見咧。我覺得喺呢啲方面咧，政府如果有多啲唔同嘅角度嘅意見咧，對佢哋將來係即係正如我所講啦，喺社區管治上面咧，可能有多啲唔同嘅參考價值嘅一啲意見俾到佢哋。 金文峰啊，從另一個角度去睇呢個問題咧，因為過往咧有好多人士都關注到啦，呢啲分區會、滅罪會同埋防火會咧，佢哋嗰個會議都係唔公開啦，咁、那個議程同埋會議記錄咧都唔係向公眾咧嗰個透明度咁足夠。若果大家有個睇法就係分區會 無論是職權還是資源上面都應該去增加的時候，那市民有什麼途徑去到監察這些權力大了的委員會，他的工作和權力是否運用得宜呢？ 我相信是如果将来真的个权力大了或者资源多了呢，其实那个会议是应该更加透明的。即我都觉得如果即以现时那个透明度来讲呢，是如果要加权呢是不足够的。咁加了之后即譬如一些基本上会议的议程啊，会议的记录啊，一啲即係我哋嗰個財政嘅報告啊，即係啲資源用咗喺邊度咧，我諗都應該要向市民即係清楚交代翻。我同意，即係當呢三會嘅權力、資源等等多咗咧，那個會議個透明度咧，即係亦都要增加翻，令到啲即係要向市民交代翻，即係呢樣嘢係合理嘅。 另一方面咧，區議會而家處理撥款咧，佢哋有撥款守則啦，咁就確保嗰個程序係即係符合嗰個程序公義同埋公眾利益啦。咁其實而家分區會喺批撥一啲資源嘅時候，需唔需要都係跟翻相類似嘅一啲撥款守則啊，或者係撥款嘅程序嘅咧？ 而家咧，其實就係、是、舉例一個分區委員會，其實每年嘅資源真係好少，其實佢哋可能真係夠錢搞一個嘉年華，其實真係有一啲似即係好地區好民生，或者啊搞個嘉年華，跟住再印少少月歷咧，基本上拍完咧，基本上就已經用曬佢一年嗰個叫做 budget 嘅，即係佢嗰個款項嘅，即係相對嚟講，即係當然啦，嗰、那個要批錢嗰啲咧，都有民政嘅官員喺度跟進緊嘅，即係唔會話亂嚟嘅，即係佢哋都要出啲都要去做一啲合乎呢個程序上面嘅工作嘅，即係唔會話啊就自己私底下批俾某一個人去做嘅。咁呢啲嘅程序上嘅公義都會跟翻嘅。咁正如我啱所講，如果將來即係可能我哋嘅或者三會嘅資源多咗，所有嘢要更加公開、更加透明咧，我覺得即係三會亦都可以參考翻，即係區議會嘅某嗰啲嘅財政嘅一啲撥地嗰啲程序上，可以參考翻，令到成件事即係我所講就係話，希望改善嗰個社區管治。我相信即係增加透明度，亦都係有利即係成個社區嘅管治嘅。 我哋頭先咧就集中火力傾咗資源同埋職能啦，咁最後想同你講埋人手啦。過往咧有好多市民咧就反映啊，即係當嗰區嗰個區議員咧即係辭咗職，咁而個職位又冇補選去懸空嘅時候咧，就即係佢哋嘅地區辦事處咧就冇咗一個服務街坊嘅功能啦。咁而家你哋啲分區會啊、滅罪會、防火會，咁其實都唔會個委員有一個地區辦事處去到服務街坊噶嘛。你哋所提呢個喺人手方面都有一个嘅扩充咧，系咪讲紧可能要俾一啲资源你哋，譬如去请人手啊，等你哋有啲地区嘅办事处都去做翻一啲地区服务，个谂法会唔会系咁啊？ 而家有唔同意见，有一种咧就系讲紧增加人手咧，就话有专职嘅人手，即系举例嚟讲，现时区议会其实有佢区议会嘅秘书处噶嘛，咁但系分区委员会或者防火灭罪就冇嘅，好多时其实都系民政嗰边咧，有啲民政嘅职员咧就负责翻，即系帮手一齐跟进啊咁样样。咁如果系咁嘅话咧，会唔会将来即系分区或者防火灭罪都有自己嘅秘书处可以专职去跟进翻防火灭罪咧？呢个系第一样嘢。咁第二样嘢就好似你提到啦，啊，会唔会真系即係分區或者防火滅罪都有自己嘅一啲地區上面嘅辦事處呢？咁如果有辦事處，究竟係譬如喺地區，咁究竟我係一個辦事處俾曬全部防火委員啦？因為好多防火滅罪或者分區嘅委員呢，其實因為佢哋冇人工，即係同或者叫酬金啦，就同區議會唔一樣，咁所以佢哋好多時都唔會係一個全職嘅一個委員係坐咗喺呢個叫做地區裏面嘅，咁可能就未必需要好似區議員咁樣每個人都有一個辦事處。咁但係會唔會譬如舉例嚟講，屯門有五個分區嘅，咁每個分區最少喺佢哋自己嘅區域都有一個辦事處，咁樣譬如佢哋收到一啲意見嗰陣時都可以話翻俾即係當區嘅分區委員聽啊。我諗有好多嘅可能性嘅，但係如果有多啲人手即係專職跟翻每一個會嘅話咧，咁嗰個工作係應該會做得更加好嘅，可以。 明白，好啊，唔該曬你先啊，金文峰，今日先同你傾到呢度。 金文峰咧系选委会入边咧新界分区委员会、地区扑灭罪行委员会同埋地区防火委员会呢一个界别嘅分组当选人嚟嘅。陈景祥啊，虽然咧啊头先金文峰咧就多番讲到咧，佢哋即系提出呢个扩权咧，就唔认为会同区议会方面咧有一个职能啊或者系资源上面嘅重叠同埋争夺，但系听佢讲个分工系咪真系可以做到咁仔细咧？当民政有一啲嘅资源，譬如攞去帮佢哋做咗秘书处或者办事处嘅时候，会唔会意味住区议会嗰度系要即系相应做翻啲削减咧？我谂可能都系公众关心嘅地方。 不过我谂区议会未来咧会点继续运作啊，同埋组成咧，相信都会有啲变动嘅。因为大家如果留意新闻咧，都有啲所谓风声传咗出嚟啦吓，到底甚至可能政府会唔会个选举方法咧，可能会变啦，或者甚至可能会唔会有翻啲委任嘅人入去做咧？咁我谂呢个咧系一个问号嚟嘅。咁但系咧就喺成个选委会嘅选举里边咧，就已经冇咗区议会，差唔多几乎可以讲，咁就反而咧代替咗呢个三会啦。咁呢个咁嘅形势咧，就起码会维持几年噶啦吓。咁区议会咧个转变咧，下一个阶段佢会点发展，我相信仲大家都仲系未清楚嘅。 所以即系地区行政呢方面啊，到底三会啊，以至到区议会将来分别担当嘅角色同埋职能系点咧？相信可能咧都要有待观察咧，政府嗰个取态系点样样啦。 嗡嗡嗡嗡嗡嗡，大家一齐跟足工。 瑞文又帮两个仔仔准备大自然嘅教材。 系啊，细杰，哈谂起都好笑。佢哋两个咧，一个就好惊蜜蜂，一个就好淡定。沟翻匀佢哋两个就好啦。 诶，咁啱啦。今个星期我请嚟本地嘅养蜂达人加聪，讲下蜜蜂同气候嘅关系。 而我就请嚟玩具医生教下我点样整翻好啲旧玩具啊。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考下你知唔知全运会嘅全名系咩咧？ 知系全国运动会啊。 咁你又知唔知香港代表队派咗几多人出赛啊？ 知，一共有171个运动员参加18个唔同嘅项目。 点解你会知咁多嘅咧？ 咪就系因为我哋有听港台体坛123咯。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陳景祥啊，喺呢一節咧，我哋想同大家轉個題目咧，講下有關最近大家熱烈討論嘅移民潮咧，而引起嘅一啲連鎖嘅效應或者帶出嚟嘅社會問題啊。咁事源咧就係即係最近咧都多咗一啲嘅社區嘅團體或者組織啦，就反映咧出現咗即係我哋嘅社會咧出現咗一個所謂移民圍爐嘅情況。意思咧就即係咧當一啲嘅港人家庭咧舉家咁樣去外國咧展开新生活的时候，有部分的长者可能是因为意愿的问题，他们不愿意，又或者有一些可能是没有能力，又或者有一些可能是被家人拒绝去到带他们一起去移民的时候，就留下了他们在香港。于是他们就可能一方面就要跟家人分隔两地，而另外那个照顾的问题也出现了，因为当他们的家人是离开的时候，变了他们很可能就要出现一个以老护老的照顾的情况，又或者有一些的家庭甚至可能是要将他们的家人可能是放在院舍又或者其他的照顾机构里面去代为照顾。那这个移民围老的现象都引起了这些社福团体的注意。 这个我想也是近几年出现的，因为大家知道就自从前一两年发生的事之后，这个移民潮都开始出现的了。而且就看回数字各方面咧，都其实都几紧要噶，即系咁啊。正如你头先讲啦，好多家庭，譬如话，如果真系移咗之后咧，个老人家继续留喺香港，到底会点处理咧？咁我谂一来系一个照顾嘅问题啦，二来亦都系好多我谂，即系佢老人家自己本身，因为你有家人喺度咧，你点样都比较容易方便啲，尤其是年纪大咗之后咧，甚至有啲判断力啊，各方面系需要家人做一个监护人啊，甚至咁嘅阶段嘅时候咧，如果真系已经冇晒屋企人喺身边嘅话，到底应该会点做咧？咁但系具体嘅数字咧，睇翻好多。 多報道咧，其實暫時都未睇到一個即係真係有提供到一啲好確實嘅數字啊！即係真係因為移民而變咗自己係一個即係冇咗親人照顧，或者咧頭先你講嘅二老護老啊嗰啲家庭嘅成員嘅數字。但係咧，從移民數字本身嚟睇咧，亦都可以相約睇得到咧，就應該係會出現一批咁樣咧，即係移民護老，即係移民為老啊！即係剩低老人家喺香港。到底應該要點樣呢？會唔會出現咗啲新嘅老人問題呢？或者係一個照顧嘅問題呢？咁呢個咁就係即係我哋依家會討論嘅話題啦。 嗯，我諗即係一啲可能好整體或者好整全嘅數字呢，而家就暫時未見到啦。 嗯。 不過有一啲個別嘅團體，譬如好似長者安居協會咁樣啦，咁佢哋提供平安鐘服務嘅，就話呢即係由今年去到截至到七月底嘅數字呢，就話係接獲咗92宗啊，就話即係平均每月呢係有20宗嘅長者呢反映自己呢擔心如果子女是远去了之后呢会没有人照顾自己的一个情况。咁呢他们有不少呢可能是有一些情绪病史啦。咁所以即是一啲移民為老而引起嘅可能情緒啊，即係未必係去到好具體一啲身體上面需要照顧，但係情緒或者焦慮方面嘅問題咧，亦都係為人關注。咁所以咧，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如果你都關心呢個移民為老嘅現象，或者你都有啲故事想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講下。咁而家咧，不如我哋就首先請嚟一位社工啦，同我哋講下佢哋接觸到嘅個案或者見到嘅情況係點。现在电话旁边我们是请来香港基督教服务处的注册社工翁伟成的。翁伟成你好。 是两位主持你们好。 是 可不可以先请你跟我们讲一下呢，其实你接触这个移民为老的问题呢，在即 近期的趋势或者个情况是怎样？ 其实因为我自己本身在长者中心做前线的工作啦，咁其实近呢一两年见到身边或者无论是我哋中心本身嘅一般长者会员啦，或者系我哋本身跟进紧嘅一啲长者嘅个案啦，其实都多咗呢啲移民嘅，即系仔女要移民啊，或者主要照顾者要移民，剩翻长者留喺香港嘅情况出现嘅。 但你通常是怎样处理呢？譬如我哋睇到有啲讲法呢，就譬如话个院友可能你惊佢身体突然间会出现问题啦。咁你起码譬如话以往个家人你起码可以即刻联络到佢嘛。咁而家可能现实即係变咗佢屋企人即係走咗之后呢点处理呢？咁你通常有冇一个而家点样即係应付呢啲咁嘅新个案出现嘅时候呢，通常係要注意啲咩问题同埋要处理嘅主要啲咩问题呢？ 其实呢啲情况好普遍嘅，因为譬如就我哋手头上一啲个案嚟讲啦，有啲可能本身婆婆自己都年老啦，丈夫本身伯伯都系一啲叫做认知障碍症去到中期㗎啦，基本上连屋企人都差唔多有机会唔记得啦，主要平时靠婆婆照顾嘅，但起码啲仔女喺香港嘅时候礼拜六日见到或者做一啲护老嘅决定，譬如话申唔申请老人院，我哋几时安排去日间护理中心嘅嗰啲情况下呢，以往我哋都可以联络仔女，但或者大家一齐有个家庭会议去讨论返做一个共同嘅决定。但係而家呢个移民潮底下呢，见到就係有好多时仔长者突然间先知道女原来过两个月就要移民去英国喎，就即刻喺度諗到底个老公第时身体转差咁点算好呢，入唔入老人院，系咪自己一个人话事就 OK 呢，或者即使将来啦，万一自己或者身边个老伴有咩急事嘅，仔女系咪真系可以喺外国咁远返得切嚟香港呢，即系呢啲情况好常出现嘅。咁变咗我哋自己处理嗰阵时，一方面其实都系帮长者去铺好条路到底佢个身体状况去到咩情况嗰阵时，我哋可以安排到啲咩政府资助嘅服务去作出支援呢，譬如话送饭、家居清洁、陪诊，或者系将来要入院舍，我要等到几时先至安排入去老人院啦，呢啲咁就逐步同啲长者一齐去计划好将来条路点样行咯。 但系呢嘢头先讲系服务啊，但系有阵时有某啲情况下真系要有家人或者亲属做决定噶嘛。咁如果当佢哋又唔喺香港啦，咁呢方面其实又点做噶？ 其实我哋都试过有啲个案系佢屋企人唔喺香港咧，我哋尽量都会睇下会唔会而家用 WhatsApp 或者用一啲 video call 可以落同屋企人保持到个联系啦。最少有咩个重大决定嗰阵时可以大家联络到，即使你话外地嘅仔女未必联系到啦，有时喺香港本身有其他嘅子女，平时未必话好主要负责照顾长者嘅状况嘅，喺呢个时候我哋都冇计啦，一定要搵你翻嚟帮手啦，一齐做决定啦，咁样安排咯。 因為成日你頭先話咧，你有接觸過個案咧，係個長者可能係兩個月之前先至知道個仔女要移民嘅。其實平均咧呢啲即係要移民嘅決定咧，嗰、那個長者係有幾多少時間去消化噶？ 其实好参差嘅，讲真，有啲我哋见过话仔女其实一两年前已经会通知定个父母，话自己预计会移去边度，将来移咗之后几时再接你过去，做好多啲准备，有多啲少少时间嘅，咁样会理想啲啦。有啲我哋见过真系话通知佢啊，过两个月开学啦，啲孙仔孙女要过嗰边开学啦，可能九月开学，个长者七月先知道仔女原来会成家一齐移民咗过去，变咗对于佢哋嚟讲就会霎时间，一次过在香港冇咗几个亲人，就会比较彷徨咯。 明白啊，翁伟成啊，因为我哋咧差唔多要听新闻啦，可唔可以新闻之后咧再同你倾多一阵啊？ 冇问题， 唔该晒你。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咁啊，你自己啊会唔会都系身边咧有呢啲移民遗老嘅故事，可以同我哋讲下咧？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由张正报第一节新闻。警方国家安全处今日在旺角拘捕一名19岁女子，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第22同23条，串谋煽动他人实施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女子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行動仍在進行中，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消息指被捕女子是研學思政成員黃元林。本港新增一宗新型冠狀病毒輸入確診個案，涉及 L452R 變種病毒株。55歲女患者在本月20日從菲律賓抵港，無病徵，已經在菲律賓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另外，新冠疫苗即日抽安排今日起擴展至所有合資格人士，直至下午的4:30，有930人利用即日抽打針。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在本台節目透露，爭取本月在兩間公立醫院設置注射站，為覆診的長者接種。青協的調查發現，超過三成受訪者分別認為香港充滿創意人才，以及政府缺乏對產業的支援，建議成立文化局，制定娛樂產業長遠藍圖。研究又訪問多名電影業界的人士，部分擔心電檢條例修訂草案內容不清晰，窒礙創作空間。研究團隊希望當局可以為業界多作解說。港队陈佩琪在全运会田径女子200米初赛跑出25秒71，排在小组最后，无缘晋身复赛。陈佩琪赛后表示不太满意自己的表现，指自己的跌速问题明显，证明耐力不够，可能和21日隔离检疫有关。另外，乒乓项目双打赛事展开，港队两队混双组合陈浩华和李嘉怡以及姚君涛同吴咏林都在首圈落败，同样未能够晋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继续全力支持香港运动员。 恭贺香港剑击运动员江文蔚喺全运会女子重剑个人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00，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 同你紧贴全运会最新消息。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 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根据政府统计处的人口推算，二十年之后，香港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口都是长者。 为了应对本港人口老化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推出赛马会灵活城市计划。 计划希望令到大家关注不同年龄人士的需要，改变对年老的固有观念。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手下留情时段内播出的《灵活城市资讯站》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高福慧、陈景祥。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頭先咧係傾緊啊，關於近年咧開始出現移民潮嘅情況之下咧，有一啲長者啊，因為各項嘅原因咧，未能夠跟隨家人移民咧，而衍生出嚟嘅一啲照顧啊，或者係情緒方面嘅問題。咁、新聞之前咧，有香港基督教服務處嘅註冊社工翁偉成同我哋傾緊。咁啊，請翻翁偉成出嚟先。翁偉成你好， 係你好。 因为成日我哋咧，头先就即系讲到啦，呢啲移民遗老嘅问题咧，其实你头先咧好大程度就形容咗咧，可能会出现一啲好现实嘅一啲照顾上面嘅需要。咁但系我都留意到有一啲报道咧，就话其实长者喺知道家人咧可能要移居海外之后咧，都会出现一啲情绪心理上面嘅问题，甚至可能有啲咧会出现焦虑症。喺你接触到嘅个案入边，有冇咁嘅现象咧？ 都有嘅，因为譬如讲真，长者喺抑郁率嚟讲咧，其实系比较偏高嘅。喺所有年龄层入边，我哋都有啲长者系，譬如话过往曾经中咗风，啱啱好个身体叫做康复翻少少啦，个情绪都好翻少少啦，变咗又突然间知道，咦，阿仔同埋新抱成家要移民，仲话要带埋自己过去澳洲嗰边，变咗对佢哋嚟讲个情绪影响波幅都好大咯。 嗯，但你头先一路讲紧咧，啲嘢都仲系即系家人都仲系，譬如话想照顾或者咧，不过有阵时即系要移民咧，可能即系暂时有啲问题啦。咁但系会唔会其实有阵时有啲极端啲嘅咧？就譬如话可能即系真系，譬如话个父母未必知道，可能个子女或者家庭会移咗民啊，或者甚至即系可能系照顾开嘅，突然间因为移民咧，就可能放弃咗自己父母喺香港呢类咁样咁比较极端啲咯。有阵时睇到嘅例子咧，其实喺你接触到嘅多唔多嘅咧？ 老实咁讲，我哋接触得多啲咧，你话完全抌低阿爸阿妈，完全唔理咧，少数嚟嘅。 少数， 但系好多时反而就系佢系本身自己系照顾开父母，但系自己走咗，揾唔到其他人取代紧佢原本咁紧密支援嗰个角色咧，反而呢啲就比较多，变咗啲长者好多时喺呢啲情况都冇办法啦。原本都未想入老人院住嘅，都仔女同大家倾过啊，唔放心啦，始终都系入咗老人院，叫做安全上稳阵少少咁样去安排咯。 即系完全即系放弃啊，即系好似即系完全唔理个爸妈，就唔系好多嘅。咁但係喺個照顧或者喺個譬如話安老政策或者政府需要做啲咩嘢啦，咁呢啲角度去考慮啦，其實出現咗而家依咁樣移民潮而出現嘅老人家嘅問題啦，即係移民遺老，有冇咩嘢需要做呢？你覺得？ 好老实讲嘅，喺政策嗰方面啦，而家即使你话身体上护理，可能头先讲过一啲体弱嘅长者嘅，临时临急，我哋社工要帮佢安排一啲社会服务去支援嘅。但系而家喺长者服务嚟讲，闲闲地讲紧，我要排到一个送饭，我要揾人上嚟家居清洁下去陪诊，我坐底要排几个月至大半年嘅时间。你话去啲政府老人院，我想揾个地方照顾好我自己爸爸妈妈啦，三四年都。差唔多最少限度噶啦，即使你话唔系身体上嘅状况，可能真系长者因为各方面嘅原因有啲抑郁症出现嘅，咁但系我哋社工可以提供一啲辅导服务，但系其实好多时而家业界入边长者服务嘅个案社工咧，长期人手不足，差唔多每个前线社工系讲紧 handle 紧50至100个嘅呢类型嘅个案喺手，咁变咗我哋好多时想做多啲都冇能力咯，所以变咗如果政策上啊，政府可以摆多少。少资源一啲家居或者院舍照顾服务俾长者，甚至乎我哋前线嘅社工人手可以加翻落嚟，俾我哋有充裕啲嘅时间去照顾啲长者。其实我相信对长者或者佢屋企人嘅生活都会有帮助咯。 咁喺個家庭嘅角度咧，對於一啲考慮緊係咪移民或者係帶埋父母去移民嘅家庭嚟講，你會有啲咩建議去俾佢哋，等佢哋去即係更好咁樣去安排喺移民之後，可能長者要留喺香港啦，個照顧上面啊，個交接啊，或者點樣可以預備個長者，等佢喺個心態上 令佢放心啲啦。 係啦，你會有啲咩建議俾呢啲家庭咧？ 我自己覺得會分兩方面啦，一方面仔女移民前當然越早同父母去通知呢個消息越好啦，因為一方面會擔心佢哋自己父母喺香港嘅狀況，如果可以話我穩定一啲親人將來主力負責照顧父母嘅，或者我安排定一啲社會服務 keep 住可以有個生活安排好嘅，咁當然最好啦。但第二方面，父母其實調翻轉頭都會擔心子女移民咗去外國到底個情況點樣啦。尤其是好多父而家未必去移民去倫敦啊，移民去紐約呢啲大城市，可能子女會移民去啲二線城市，但對於長者嚟講，我根本成世人聽都未聽過呢個城市嘅，會自不然好擔心子女到底喺外國個生活係點咧？變咗而家其實可以子女移民之前會唔會可以有啲圖片或者開個 Google Map 俾啲實景？嘅圖片長者睇下，其實我移民緊去嘅地方係大概咩環境？嗰度係山卡拉嘅地方啦，定係其實都唔係嘅，都啲設施好完善嘅。咁樣對於父母會係放心啲咯。當然你話移民咗之後，盡可能多啲，譬如視像通話啊，或者同父母保持一個聯繫，對佢哋嚟講當然係更加好啦。 嗯，但係其實有啲譬如多唔多話啲子女，即係其實都係想要求埋個長者，即係個父母一齊去嘅咁樣，多唔多嘅？或者有時係個老人家又願唔願意咧？ 長者佢哋好多時即係而家呢一代嘅長者，以前都經歷過打仗啊，或者要去外地工作啊，佢哋漂泊咗大半生，到底嚟到而家呢個人生晚年啦，佢想唔想離開香港，再重新適應一個新嘅地方咧？好多時我哋都會建議啲子女啊，慢慢大家一齊商量一下，尊重佢嘅意願。喺我哋嘅角度啊，移民係一個好與唔好嘅選擇。喺佢哋嘅角度又係點樣諗呢？大家商量好，始終一個了解同尊重係比較重要咯。 嗯， 另外呢，阿翁慧成我都見到呢，即係社福界呢嘗試都即係推出唔同嘅服務呢，去到即係照顧呢啲呢因為移民而遺留咗落嚟嘅長者啦，譬如可能都會有專人啦，可能係每個月咁打幾次電話俾呢啲長者，咁又或者呢係你頭先講到啦，即係譬如都同佢哋定期安排一啲嘅活動啊、復診啊，或者係即係陪佢哋，即系可能出去有唔同嘅社交啊等等，呢一类型嘅服务，其实喺香港系咪应该越嚟越见到个需要啊，会系增加咧？ 其实系嘅，因为好简单，以我哋自己长者中心为例啦，可能过往我哋嘅负责个长者呢个区域嘅，可能系幾百人會過嚟我哋中心參加活動，有一啲社交嘅支援啊，一啲活動安排俾佢哋。即使你話一啲上門嘅服務輪候嘅，其實我哋都唔係話特別之耐。但係近呢一兩年，基本上我哋見到越嚟越多長者有呢一方面嘅需求。長者中心嘅活動係多人到根本冇辦法參加到，輪候一啲實際我哋叫做實務支援嘅服務嗰陣時，大半年至一年都係閒閒地㗎啦。咁變咗呢一方面，其實服務需求我哋見到，但係供應實在係處理唔到咯。 嗯，張總，其實按照你嘅講法，即係整體個老人嘅服務啊，即係等等個資源，其實都係嚴重不足嘅。 系啊，因为加上你话而家香港大家长者越嚟越长寿，基本上长者中心服务紧嘅对象系由60岁去到差唔多100岁至中老都会有喺度嘅。呢班咁庞大嘅长者，其实各方面嘅需要，但系我哋嘅人手到底加得足唔足够呢？你话一啲服务嘅支援有冇足够喺俾佢哋呢？系咪真系及时可以有啲紧急嘅需要支援到？呢方面我哋暂时未见到咯。 好啊，唔该晒你先啊，翁伟成先同你倾到呢度。翁伟成咧系香港基督教服务处嘅注册社工嚟嘅。曾经长啊，听翁伟成讲呢一个即系移民遗老嘅情况越嚟越普遍咧，其实都几令人担心嘅。你头先咧又讲到一个现象咧，都我觉得都值得同听众讲下嘅，就系咧有一啲嘅长者咧喺甚至系未被告知嘅情况之下咧，突然发现自己嘅家人咧已经移咗民。咁头先阿翁伟成就话呢啲只系占即系极少数啦。不过在我们预备节目资料的时候，其实都看到有一些公立医院的医生就跟传媒反映都 有陣時候都會見到有一啲嘅個案啦，數目就唔係多嘅，可能係個長者因為身體不適入咗醫院之後咧，係去到個長者要出院嘅時候去聯絡佢嘅家人咧，發現嗰家人咧其實係已經可能喺機場啦，係移民啦，又或者甚至係已經離開咗香港啦，咁個長者就變咗咧係即係留低喺醫院嗰度咧，冇人照顧佢出院啦，就諗住即係擺喺醫院嗰度咧去要即係政府去照顧啦咁。咁其實呢啲咁極端嘅例子咧，我覺得都係即係好反映到而家呢一個移民潮之下，可能嗰、那個即係長者會好憂心自己冇人照顧個問題嘅嚴重性。 嗯，係啊，因為我諗呢個即係如果真係一旦出現咁咧，咁嗰個當事人個長者嘅個心理壓力啊，或者即係個打擊都幾大㗎。因為你到咁嘅年紀，突然間家人話要喺即係一個不知情嘅情況之下，咁就移民嚟咗香港啊咁。咁我呢方面咧，我覺得雖然頭先翁偉成話未必係好多啦，咁但係其實呢個可能都係一個新嘅需要咧。到底點樣可以令到個家庭之間即係做呢啲重大決定嘅時候，個老人係得到充分支援啦，或者點樣令到佢如果真係出咗問題嘅時候，點能夠安頓佢，或者起碼幫佢做啲輔導咧咁。咁我諗其實可能呢個都係一個新嘅需要了。 冇錯啊，咁啊好啦，呢、這個話題咧，我哋暫時先傾到呢度啦。休息一陣，轉頭咧再同大家傾埋其他話題啊。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如果手机游戏不适宜小朋友玩，若然反璞归真，桌游会不会是更好选择？为什么这种玩意能够令不同年代的小朋友和大朋友都着迷呢？米哈、海林、苏轼和嘉宾唱作人兼桌游研究者王静一起讲桌游未老。 今晚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香港电台隆重呈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庆祝建党百年精品节目 《国剧周末影院》隆重登场，大决战！ 辽西战场陷入混乱，解放军三营的部分战士壮烈牺牲。 虽然东北局势已定，但是越是在最后关头，越不能够掉以轻心。 港台电视31，逢星期六日早上11:00，为你带来 国剧周末影院大决战。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陈景祥嚟到节目嘅最后一节咧，我哋想同大家讨论下啲安置政策啊。咁其实咧，而家任何人咧，如果系因为政府嘅清拆行动啦、一啲天灾啦或者紧急事故而无家可归嘅话咧，咁其实咧佢哋咧就系可以获得咧去安排申请咧进入去一啲临时收容中心嗰度暂住嘅。咁咧不过嗱呢一个嘅暂住嘅日子咧，其实就有时限嘅，即系得3个月嘅啫。咁呢啲人士咧喺过咗3个月之后咧，佢哋咧就要被房屋署咧去到审批，佢哋咧系唔系属于咧叫做无家可归，即系证明佢哋咧系冇经济能力去揾到个处所啦，亦都咧系而家咧系冇一个嘅处所可以去定居啦。咁样样嘅时候咧，如果佢哋成功通过呢个审批咧，咁房屋署咧就会安排佢哋咧系进入一啲中转屋啦，并且咧系透过咧公屋嘅轮候申请咧，希望将来可以即系入住到公屋。咁其實咧，成個關於安置政策咧，而家政府就係咁做嘅。咁所以對於一啲咧係可能係住喺天台屋啊，或者一啲寮屋啊，咁係要面對清拆嘅人士咧，佢哋就要經過個咁樣嘅程序。不過近日咧就有一啲嘅志願團體咧，佢哋就反映咧，原來啊而家呢一個政策咧係出現咗3大問題咧，佢哋希望政府去正視。咁第一咧就是、我哋頭先講到個評審時間啦，原來咧係好長嘅。嗱，當我哋講到咧呢一个嘅临时收容中心咧，系基本上咧应该系住3个月嘅啫。原来现时咧系有个案咧系住咗超过9个月咧，都系未得到评审啊。而咧呢啲临时收容中心咧，往往个环境咧系被形容为咧非常之恶劣嘅。咁其次咧就系讲紧咧一啲中转屋嘅供应系不足啦。系唔系咁容易咧去即系排得到上去中转屋嗰度去暂住都系一个问题。咁而第三咧就系咧当食环当呢个屋宇署咧，因为執法行动咧而去到一啲 譬如工業大廈入邊嘅非法處所咧，要去遷出一啲居民嘅時候咧，其實佢哋而家咧係會透過關愛基金咧，向呢啲居民提供一個搬遷津貼嘅。咁、但係咧，呢、這、一個搬遷津貼咧就係、唔包括咧俾埋呢啲無家可歸或者需要入住臨時收容中心嘅逼遷户咧，去到俾埋呢個津貼佢哋。咁佢哋咧就認為即係頭先講到嘅呢幾個大項咧，就係、現時啊呢、這個安置政策入邊咧出現嘅主要漏洞啊。 其實都係我諗都係牽涉到香港個住屋問題啦嚇、啊，即係你知香港嘅住屋問題，即係每個環節咧都可以講話，即係出現一啲即係大家平時都有陣時都幾難諗得到嘅問題嚟噶。你頭先講嗰個臨時收容中心嗰咧，就其實都存在咗一段時間嘅，其實都咁。不過近期可能因為其他嘅資源配套，可能即係咪問題嚴重咗啦？同埋最重要，我諗都係啲你要佢如果真係住喺一啲地方裏邊係時間好長，又環境好差嘅咧，咁啊對嗰啲當事人嚟講，的確就唔公平嘅嚇。咁、所以我諗呢個問題。点处理呢？就是可能在他们众多的房屋问题里面又再一个新的、住屋问题的现象可以说是。 不过我想即需要入住这些临时收容中心的人士呢，他们可以说是住房阶梯里面最弱势的一群。比起我们平时说的可能一些即私楼或者是资助房屋的供应不足呢，可能他们面对的问题呢是即最恶劣也是最迫切的。所以怎样去解决呢？不如我们在电话旁边就请你一位嘉宾，他是关注安置政策连线的成员陈伟雄，同我哋倾下。陈伟雄你好。 啊，你好啊，两位主持，中秋节平安啊。 大家咁话。咁啊，陈伟雄，我哋头先咧就即系略略讲咗而家个安置政策啦，可唔可以同我哋首先咧讲下个评嗰、那个评审时间啊？点解需要咁长嘅时间先至可以去评定一个人士系唔系无家可归咧？你哋了解嘅情况系点啊？ 我讲少少基本资料，因为我哋其实团体咧，其实去年十月到今年三月咧，其实就分别有葵涌嘅工厦劏房啦，同埋荃湾嘅天台屋嘅居民咧，其实总共有35户嘅成员咧，咁因政府嘅執法啦，或者法庭嘅收楼令咧，咁咧就而获得房屋署嘅征集组咧，咁其实咧就可以去到呢、可以。接受了那個無家可歸的評估審查呢、其實可以去到那個臨時收容中心的。但是呢我們都發現呢，其實到今年9月7號呢為止呢，其實我們有成15位的成員呢，就是那些住戶呢，其實現在都是房屋署就審查緊，就安排緊佢哋入住呢個中轉屋啦。咁突然有三户嘅成員咧，其實係做緊編配嘅。咁第17户咧，咁其實係仲係喺審批階段。個意思咧，其實就係同政府承諾，因為佢頭先主持都提到，係其實嗰個臨時收容中心咧，只容許去做住三個月咁樣嘅。而家咧，我哋見到咧，其實都有頭先講嗰個數目咧，起碼都有超過15户咧，其實都超過半年咧，其實都未入到呢、這個中轉屋咁樣嘅。咁其實有啲成員其實都有向翻房屋署咁去提出嗰、那個即係疑問啦，因為其實我哋都見到其實啲街坊都反映嘅，其實佢哋住喺臨時收容中心咧，個環境實在太惡劣啦，咁都希望咧可以即係。透過佢再轉去住中轉屋咧，可以得到改善咁樣。咁房屋署嗰個清拆組嘅同事咧，其實都係講歸咎於嗰個疫情嗰個問題，所以咧嗰個審批時間就拖慢咗咁樣咯。 同疫情有乜關係啊？ 其實我哋都理解唔到啊，因為就算疫情咧，其實最嚴重嘅時候咧，應該係舊年到可能今年年初。咁可能政府咧，佢啲部門咧都會有一啲即係在家工作嘅安排咁樣嘅。但我哋依批嘅即係受影響嘅逼遷户咧，其實有啲其實係三月嘅時候咧，咁就都已經會安排入到依、這個即係臨時收容中心咁樣。咁其實咧，理論上咧應該六月左右啦。咁應該咧，如果依群嘅街坊都係被評估是無家可歸的，同埋即係合乎申請公屋的資格咧，其實都係獲安排入住呢個中轉屋咯。咁所以我哋都理解唔到，其實我哋自己本身我哋組織嘅同事咧，都有打電話去房屋署再問嘅。咁房屋署同事都話係 疫情的問題， 嗯， 咁 奇怪 所以拖慢咗咁樣， 其實 咧奇怪， 係啊，好奇怪。陳偉雄其實會唔會反而係啲中轉屋根本係唔足夠？安排到他們入住，所以就用個審批程序，所以就你咪嚇，你咪喺收容中心繼續磨下先咯，即係咁講啊。會唔會其實咁先係真正嘅情況啊？ 其實又唔係嘅，因為咧，我哋啲街坊咧，其實都再去因為有啲陸陸續續九月咧都上緊中轉屋噶啦，咁咧其實都發現其實都有好多中轉屋都係吉喺度嘅。咁， 嗯， 我哋都有個數字嘅，因為其實佢政府都。提供咗一個數字啦，其實咧喺屯門嘅中轉屋咧，其實都有成4000个，即係單位喺裏邊嘅。咁當然咧，可能佢哋依個中轉屋嗰個流轉都唔係會好快，但係好似都係有應該有2-3成咧，都係急咁去安排緊一啲新嘅一啲嘅受迫遷户咧，咁去入住咁樣嘅。 嗯，但另一個我哋睇到嘅好多時嘅報道講咧，依啲中轉都好多時政府係想攞嚟係即係安置一啲平劏房户啊等等噶嘛，嗯，會唔會係嗰個數量嘅供應本身都緊張？即係講翻頭先嗰個就係根本你供應都未必足夠咧。如果你臨時收容中心嗰啲即係你變咗唯有等佢住得耐啲啦，或者變咗要真係受到清拆影響嗰啲，就未必入得到啦。會唔會都係始終個供應嗰度係唔足夠，先至係造成佢哋要留喺個臨時收容中心嘅時間長咧？ 依個都有咁嘅可能嘅，咁但係咧，我哋見另一個狀況咧，就因為而家嗰個中轉屋咧，其實全部咧都係喺依個屯門嘅寶田村咁樣嘅，咁，就成4000个咁樣，咁變咗，我諗我哋都要可以再追問翻政府，其實係唔足，係咪足唔足夠咧？就算係足夠嘅話咧，其實都係因為其實啲受迫遷户咧，其實嚟自唔同香港嘅各區咁樣嘅，咁，如果而家淨係拱曬去依個屯門嘅即係寶田咧。其實對可能即係要嗰個受影響嘅家庭咧，其實不論有啲小朋友係翻緊學嘅，有啲係翻工，咁佢嗰個即係交通費嘅，或者係我一段時間都住咗喺某一個社區裏邊嚟講咧，其實對佢哋個影響咧更加即係都唔係太理想咁樣咯。咁變咗我哋團體其實都藉住今次都建議，其實政府係咪都可以？去考慮一下啊，其實都係起碼5区啦，都做一啲即係興建一啲臨時收容中心，或者係中轉屋，即係中轉房屋咁，去提供俾一啲受影響嘅户咁樣。 陳偉雄啊，但我見到而家政府嘅政策咧，暫時即係唔單止未見到話要增加呢啲中轉屋啦，反而石梨嗰個中轉屋咧就更加會喺2022年咧係會有個即係話要清空佢嗰個狀況咁。咁當做咗呢個清空之後咧，你預計係咪將來呢啲被逼遷户咧，可能佢哋要等候嘅時間有機會更加長啊？ 其實而家都受影響，因為石梨而家咧都唔。再接收一啲新嘅被逼遷，即係被政府清拆逼遷嘅户咁樣嘅，咁變咗咧，其實即係頭先主持都可能我哋依個即係都要思考一下，其實如果仍然留係得4000个中轉屋，其實足唔足夠政府一啲清拆行動，咁令到啲居民都可以即係係因為佢政府其實有個階梯嘅，咁都即係覺得即係可能依啲受清拆影響嘅居民咧，都係因為即係所謂喺一啲唔適切或者係一啲所謂非法嘅一啲嘅地方咁去居住啦，咁所以咧都係用一個安置嘅政策，要佢哋去臨時收容中心，再去中轉屋。之後就用翻一個正常嘅時間咧，咁去輪候公屋咁樣嘅，咁變咗如果而家我哋都見到都特別2014年嘅時候咧，其實即係佢哋嗰個清拆行動咧越嚟越多咁樣嘅時候咧，可能個中轉屋嗰個數量咧都未必足夠咁樣嘅。 嗯，係啦。陳偉雄，我想問一下，譬如話依啲逼遷户咧，佢譬如話係。去哪個地方嗰度臨時收容中心或者其他地方中轉屋咧，係冇得揀嘅係嘛？即係政府分配咗就 冇得揀，因為而家 即係你就要去㗎啦嘛，即係 係啦。香港而家其實得3个地方嘅，頭先主持提到石梨啦，但已經唔再接收一啲新嘅即係受影響户啦。咁另外一個地方就喺大澳農田嗰個臨時收容中心，嗰個。 地方咧，其實係多啲咧，係去一啲即係大澳嗰時夏季就會多啲水災咁、風災咁樣嘅，都會接收呢啲咁嘅受影響嘅一啲，因為都嘅居民，因為其實即係如果受天災影響咧，咁其實都會有啲居民都會去安排去臨時收容中心咁樣嘅。咁、變咗，如果我哋服務嗰啲一啲清拆行動。不論天台屋啊、工廈劏房啊，我哋有少量嘅一啲寮屋嘅劏房，即係要受清拆影響咧、所有其實而家都去屯門嗰個臨時收容中心咁樣嘅。 陳偉雄啊，其實咧我睇到啲報道就話臨時收容中心佢哋嘅環境比較惡劣啦，所以大家都想快啲上到中轉屋啦、其實能夠去到中轉屋咧，那個重要性啊，對於呢啲即係被迫遷户嚟講係在於邊度咧？ 其實我哋。今次我哋自己有個記者會嘅，咁其實咧都睇到咧，其實臨時收容中心咧個環境都係非常惡劣咁樣嘅，咁包括嗰個空氣係非常局促啦，咁令到咧其實好多居民咧，其實喺依三個月，甚至乎有個最極端嘅例子，喺臨時收容中心住咗九個月嘅時候咧，都不斷見到一啲即係老鼠啊、曱甴啊，咁、或者咧一啲蝨患個好嚴重啊，咁我哋都。街坊可能都了解到，咁可能因为咧，就其实佢嗰个地方咧，其实喺地下嚟嘅，同埋咧，其实就冇任何嘅抽风同埋通风系统啊，或者冇冷气咁样，变咗系得靠一啲风扇啦、同埋一啲抽气扇咁样去处理嗰个空气流通啊嘛。 但系呢个中心管理都系房署噶嘛。即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管理嘅， 所以可能咧谂下点样去改善啊呢啲临时收容中心嘅情况咧，都系我哋一个需要思考嘅问题啊。咁啊，今日唔该晒你先，陈伟雄先同你倾到呢度啦。 唔该晒，好。 陈伟雄咧系关注安置政策连线嘅成员嚟噶。好啦，自由风，时间嚟到呢度， 拜拜。